D100PBS 台，透过上网 D100.net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 D100App 互联网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进行环球视像声音直播。有赖 PBS 赞助人捐助，令到全球华人免费收听收睇。 We speak the truth, we promote justice, we show mercy to all. PBS 赞助人行公义，创造奇迹。 Mission Impossible。 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的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黎质粉杰斯在北京饭店与你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右左边就跟黄总，副左边就会慢慢吃。 好，各位听众，大家睇到啦，今日嘅拍档 睇唔到嘅， 睇唔到啊，听到把声啦，系杰斯翻咗嚟， 系啊， 即系杰斯就系呢个，即系过年前应该翻嚟休假啦， 唔系飘雪啊嘛，你都讲过， 系飘雪， 咁啊雪儿咪飘走咗咯。系 咪先？唔系我哋， 我哋顶下雪儿啫。 其实就冇预阿雪儿走嘅，因为见到佢翻嚟咁，即系佢今日就自动劝勤咧。如果唔系，应该三个人。 呢几日落雪好忙啊，雪儿 系咪雪儿？ 系啊，所以咪杰斯翻嚟。 够晒应景嘅啦，飘雪啊！即系今次真系大件事啊，全世界今日两岸三地都落雪啦。香港唔使讲啦，59年嚟即系最冻。啊！广东省 都系， 广东好似好耐未落过雪， 都系经典噶。成个广东省啊，广州落雪啦，东莞落雪啦。如果喺东莞就譬如好多人啊，呢几日就喺樟木头啊，大家香港人都成日去嘅樟木头咧，就上观音山啦，上观音山直情睇住观音山落雪。跟住譬如话仲有啊，浙江嗰边又有雪落啦，成个东莞都落雪。 喂，大陸嘅人可能佢因為以前都試過凍過。 銀屏山啊，浙江 人。佢哋上山嘅經驗可能好過香港人喎。 啊，有家其實 起碼即係識著即係有關嘅鞋啊，就唔係好似香港人 係嘛？ 有啲 係啊，因為唔係嗱，東莞都冇乜呢啲景經驗嘅，因為東莞真係都冇乜落雪嘅。咁但係如果你住翻喺華南咧，就其實就即係當然都係勁嘅。譬如話，因為今年譬如話成個粵北啦，你韶關啊，或者係湖南安徽啊。嗰啲地方一路打上去都系到个即系都，其实翻翻去好似2008年嗰年冰灾嗰年咯。咁但系起码咧就好似阿 Q 爷讲，就系嗰个经验系 佢哋有试过 啲啦。 其实佢哋不嬲都 有几年攞一次咁样咯。 特别冻啫嘛，即系咁讲 吓。系啊， 台湾好似落雪都落。 台湾都落啦，台湾就阳明山啦。咁你香港咪太平山、大帽山咯，全部都上晒山。咁但系香港就会舐气啲啦，因为你香港真系冇呢啲经验，同埋你香港系特别。觉得冻嘅，因为譬如你，譬如我以前住喺上海咧，咁你譬如话华南嘅地方，其实冬天年年都系嘅。佢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即系唔系话突然间一个咩霸王寒流咁嚟啊？即系譬如长期都系夜晚可能系接近0-2度，或者然之后日头咧就系4-5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你然之后就大家有充足准备嘛。譬如话你好多室内嘅地方会有 唔系因为香港嘅屋嘅暖气啦， 你香港冇暖气噶嘛？ 即系我即系星期日嗰日出去食嘢或者喺屋企啦，冇用啊！即系平日开暖气啊，成个房都暖噶嘛。 系啊， 但系因为而家你喺啲罅嗰度吹入嚟啊嘛。 系啊，你喺屋企都寒嘅， 你去食嘢都系嘅，喺个即系茶餐厅里边闩埋道门啦，等啲风自己走落嚟。 系啊， 即系佢成个起屋嘅设备咧系唔避风噶嘛。 系啊，我以前喺上海住嗰间屋啊，个厕所咧有一眼咧好大盏嘅太阳灯嘅，即系你冲完凉咧，直情系唔使着衫啊。光脱脱企喺大阳灯底下咧， 你讲开呢样嘢 系好爽嘅、啊。 你讲开呢样嘢，即系 但系香港冇呢设备 嘅。咁杭州都不幸，我有个老友就啱啱星期四做完节目之后咧，收信息，就佢糖尿病入医院，就真系低温症咧，就过身。 系啊，老人家 因为低温症就容易肺炎。 系啊，冇错。 呢个寒冬咧，亦都唔少老人家因为系即系低温症，即系就即系肺炎，咁诶即系致命嘅。咁就即系。有啲人讲就系、是、香港就系啦，你冲凉咧，其实我哋冇乜嗱，你就 系 讲话大陆有个太阳灯噶嘛， 啊、 香港其实冇噶嘛， 冇暖炉都 咁，我先啱啱收到我屋企人讲话，喂，我哋啲上咗年纪嘅人咧就冇注意到，即系因为习惯咗你除晒就冲，但其实嗰阵时就系最冻嘅时候， 最冻噶嘛， 吓、啊，所以如果应该就系咩咧，即系人教就系饮杯暖水先， 系 先好冲凉， 你 饮杯暖水，或者最好就开暖开到暖炉啦， 同埋咧。应付冬天咧，嗱，我都有一个笑话嚟嘅。我以前喺上海住咧，我啲朋友咧系，即系我啲上海嘅朋友咧就知道啊，呢个广东仔，呢个香港仔，喂，日日冲凉咧，喂，佢搞错，你日日冲凉系唔会噶，嗰啲人系成10日啊。先冲一次凉噶，即系譬如话你仲有咧就系、是、不过呢个咧就 旧上海冇得冲凉添，要澡堂啊。 而家可能少咗，而家可能少咗里弄啦，因为咧以前上海咧就作啊，譬如话20年前都仲系好多里弄咧，咁啲里弄咧其实好多咧系冇， 你讲啲澡堂啊，即系 冇厕所噶。吓，佢本身住嘅地方系啦，所以咧就成家家大细就去澡堂啦。 系啊， 咁你咧就唔会日日去噶嘛？咁你可能咧就三五七日 咁样，大小咩用马桶？ 公厕噶， 公厕。 呢个李龙系咁样，北京嘅胡同都系咁噶。 喂， 北京嘅胡同咧， 有男人 所啊， 有前列腺屙夜尿冇大剂。 唔系啊，咁所以咪仲有倒夜香咯，理论系有倒夜香嘅服务噶，即系你咪 用 痰罐咯， 用 痰罐， 冇理由用尿壶痰桶。 咁你喺个自己嘅房度搞掂嘅啫嘛，你唔会喺个厕所度。 咁系， 系啊，咁冲凉又系唔会日日冲噶，咁但系香港你即系叫你唔日日冲凉，你周身唔自在噶。 香港人起码有啲人冲凉两次添，起身又冲凉，瞓觉之前又冲凉。 吓，所以佢哋应付到个冬天嘅 南方。不过而家唔系即系中国。現代化咧，你隨住你，譬如北京就我裏邊，因為佢啲洋房設計都要同香港一樣啫嘛。 嗯， 其實我諗北方人都開始多温沖涼。 系，梗系啦，即系 多咗呢个习惯， 变化咗咯。因为你拆晒啲里弄同埋啲胡同啊嗰啲咁啊。 话时话你翻咗去有成两个几月啦。 吓 吓，呢两个几月固然香港好多变化啦。咁大陆有啲咩变化咧？其实 变化咁啊，咪继续其实我讲嚟讲去都系三幅被嘅啫，即系个环境好恶劣啦。我今次翻去其实都系搬厂搬写字楼 咁啦。我啱啱睇到网上有个美国商会都话有。即係有 25% 嘅啲投資者全部準備撤 走 㗎啦。 唔係美國其實好多已經，其實你睇新聞咧，通常睇呢啲新聞咧係慢過實際情況咧，起碼滯後半年以上㗎啦。即係你講緊，譬如話，如果講緊美國資金嘅嗱，譬如話大家好熟悉啲波鞋嘅牌子啊嗰啲咧，其實咧接近一年前咧，陸陸續續咧已經係唔喺大陸做生產，所以譬如話你見到製造業其中一個重災區就係做鞋咯。做鞋其實係一個重災區，因為啲美國啊同埋啲意大利品牌嘅鞋咧，全部都唔喺大陸做嘅。咁其中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即係大陸啲廠嘅成本貴啦，仲有咧就係嗰、那個，仲有一個你未必諗到嘅，就係、是、中國嘅工人嘅維權意識咧越嚟越強啊。咁咧罷工越嚟越多啦，或者就係啲勞資糾紛越嚟越多啦。咁咧。中啲鬼佬咧就好現實㗎，即係喂，但係鬼佬呢啲啊，其實就係殖民概念嚟嘅啫嘛。最緊要你間廠嗰啲工人好似奴隸咁嘅， 聽聽話 係啊，聽聽話話一日咧24小時做18個鐘嘅，咁啊最好。咁你一多支支助助咧，佢就要求走㗎啦。咁所以咧，其實電子如是，呢個做鞋如是。都系其实走得好紧要嘅，其实过一年已经走到。 共产党就唔会自己组织啲公运嘅，咁边啲人去搞 啊？唔系啊，系地方嗰啲维权意识，唔系而家其实系一个博弈嚟噶嘛。你做厂期而家个困其中一个困难就，譬如话你讲紧呢个劳动法咪系咯。咁但系你有套劳动法喺度，当然啦，冇人会照本主本去跟。但系工人，因为你有套劳动法，其实就会透过套劳动法会争取好多佢应该有嘅权益噶嘛。咁你近好多年呢几年都系噶。譬如话喺中国做厂嘅最大问，其中嘅最大问题就系、是，即系你好难劣得顺啲工人噶嘛。即系工人已经唔系再系30年前啱啱经济改革开放嗰个年代嗰啲工人。即系譬如话喂，即系一日做18个钟头啊，你俾张碌架床佢，张床仲唔系佢，日头佢瞓，夜晚到第二个瞓。咁佢都制嘅嗰啲，而家冇呢啲嘢。喂，而家你见而家个工人嚟到呢间厂，大佬第一样嘢，除咗问工资，问下你间厂有咩福利。喂，早两三年我哋即系譬如话每一年一春节过后嘅劳工坊咯。喂，大佬搵架车摆喺个车站度，好招呼噶，然之后摆个 counter， 话俾你听，嗱，我间厂啲房有冷气，点 香港都见过试过啦，50、60年嗰阵时啊，初即系交花啊，总之有得你做又开心，但你去到 系啊 陈宝珠年代嗰阵时，喂大佬即系。招呼啲工廠妹都好多福利啦，要如果唔係邊個得閒幫？ 所以做廠嘅劣質資本主義嚟噶嘛，你咪不斷係咁揾咯，揾地方咯，即係其實循環嚟啫嘛。日本試過，台灣試過，香港試過，今時今日到大陸咯。不過大陸嗰個模式大過以前嘅好多咁解啫嘛，嗰個問題。咁所以我哋而家咪即係譬如呢幾個月咪翻去搬咯，咁但系搬其实谈何容易啊？即系因为你去，譬如我搬去柬埔寨，咁去到柬埔寨又另一个世界啦。咁你好多配套又唔得啊，之类，咁所以会有一段好几长嘅时间就会系两边做咯。咁但系内地嘅厂就真系好，即系好坎坷嚟。而家譬如我都话我未试过好似今年咁样啊，放30几日假。 喂，但系又唔，但系其实又唔系绝对，点解啦？我有个老友，佢都喺大陆做，即系搞厂，越搞越大。 佢咁多年完全冇問題，到而家都亦都唔處理。點解佢做嗰啲嘢就比較係專精嘅？ 係睇下佢係做咩咯。 佢以前嚟講，佢就話即係全世界最尖端嘅就是日本嘅，做啲齒輪啊，即係包括即係嗱，佢其他大學就麥當勞啦，所有啲公仔裏邊啲機械公仔裏邊都有齒輪。 嗯， 咁而家佢就系、是、即系佢应该全世界最即系最大最即系过咗日本仔嘅，佢已经，佢都仲扩充添， 系 冇解雇嘅问题啦，即系说明咗一个问题，就话即系中国其实冇利用即系过去呢即系几十年嘅开放改革咧，其实如果睇历史经验，正如你话斋呢啲嘢以前喺亚洲四小龙即系出现过，咁、你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历史经验里边咧，系应该喺呢个过程里边自己开始慢慢。即系 优化佢， 优化个工业啊，转型啊嘛。即系如果你转到型嗰啲，咪冇问题咯。继续可以，你即系嗰啲劳工又可以即系提升个质素同埋个福利。 嗯， 但系个问题系而家淘汰晒所有啲就最原始嘅 OEM， 嗰啲啊全部都系劣质啦。即系纯粹系希望廉价劳工，最好乜嘢都唔好管系嘛。我最近啱睇到阿张五常咧有篇网，即系我都 po 上网，就系佢今年年头一月十几号就喺大陆里边，唔知有人请佢演讲嘛。咁佢又係講嚟講去啲，又係講翻嗰套。咁其中一個佢會針對嘅咧，就係嗰個即係勞動法啦，勞動合同法啦。係。咁佢就係認為呢個又係咯，即係因為純粹用一個係增加咗個成本啦，即係增加咗成本，咁變咗咧，即係咁啊，梗係好多廠會走啦。知住你。第二咧，你知阿張文嘅理論啦，即係佢個所謂公司合約嘅理論咧，專家嚟噶嘛。佢成日睇中國咧，就係點解過去嚟，佢係針對反貪腐嘅。即係佢話而家呢個反貪腐過曬龍啊！個原因係點解咧？其實就係你睇到過去嚟講咧，即係其實嗰個經濟改革咧，大陸基本上就係將啲權力下放，即係最重要嗰個經濟嘅權力嘅。所以佢將市中國省市縣鄉全部一間公司嚟嘅。咁其實咧就是、鄉同鄉之間、縣同縣之間、市同市之間就互相競爭，或者省同省之間即係競爭。咁佢成個團隊咧。其实就是一间公司嚟嘅，咁一间公司即系等于我哋开公司咁样，即系以前香港做即系做生意，即系有廉署先至系反对人哋即系收回佣啫。如果唔系喺资本主义嘅地方里边收回佣，即系其实系一个交易费用嚟噶嘛。 系啊， 其实交易费用嚟噶嘛，呢个就真系唔同个理论咯。咁佢话而家好大镬啊，呢两单嘢都搞到系即系而家即系固然系转型嘅问题，另外一个就系因为而家完全冇晒诱因啦。咁我唔做嘢咯， 冇噶啦。如果你睇翻2016年嗰、那個即係嚟緊嘅嗰個經濟增長咧，即係如果你再講傳統嘅三頭馬車咧，就已經真係其實係幾拗拗地噶啦。即係製造業其實你睇2015年埋單，其實嗰個製造業已經係跌得好緊要啦。 係啊，最新數據係完全靠都係叫做消費過咗一半，即係靠呢、這個靠你頂住。咁我啱啱翻嚟睇報紙就立到咧。即係其實大陸而家個經濟發展都有啲不平衡喎，即係有啲省又好似幾好咁啊，譬如江蘇又話自己即係好勁啊，即係個年嘅 GDP 增長年70,000亿，咁啊廣東省胡春華就創淡啦，廣州我諗尤其是喺東莞咧，差唔多已經冧曬啦嘛，即係向下行，但係上海又話自己 OK， 最近啱啱呢個迪士尼就嚟開幕。附近呢啲樓漲價漲咗成幾倍添啊！ 你睇嚟緊咧，嗰個中國嗰個經濟咧好嘅地方嗱，其實就整體個經濟我就唔會太樂觀嘅。但係咧，如果你話稍為會即係、就是、你睇上中下咁睇啦，就可能會集中喺中部啦。其實都係一條你攞翻個中國地圖出嚟咧，就大約係一條環線，即、就、係、是、由呢個華中一路去到西北咁樣啦。 咁呢個會唔會就 因為都配合翻嗰個一帶一路啊？ 就是他的思维，他集中是发展这个即是长江，即是重点是 讲过了，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嘛，即是重心移了就是 北部，就靠那个所谓叫做京珠冀啦。咁但然之后呢回南，即是下面呢广东省其实呢就冇真係冇乜嘢好搞喎，咁因為我諗廣東省你就要真係要消化緊，仲係喺度消化緊呢個製造業嘅不景氣，咁所以咧就會集中翻喺即係。你當為喺中間啦，譬如話你講緊嘅上海啊、 最衰 江蘇啊， 不用 或者仲有就係啲重慶啊嗰啲咁嘅城市咧。 重慶應該最好其實 係仍然嗱講真啦， 即係如果以大陸嚟計啊， 首先我又唔覺得有，我又冇咩興趣揸住所有咧大陸出嚟 嗰啲數據咧，每個城市出嚟啲數據，因為嗰啲數據其實都即係好多水分， 加啲水分啦。 第二樣嘢係乜嘢咧？第二樣嘢就係話你而家見到即係譬如你講重慶其實係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因為喂佢嗰個基數低咧，佢嗰個經濟增長咪增長咪大咯。其實所以咧即係係啊，即係你。有啲係發展到膨，即係已經係膨脹到冇得再發展咁。但係譬如重慶咧，就譬如佢內部嘅消費啊，同埋就係、是、喂，大佬佢嗰啲佢仲可以有嗰啲房地產啊。雖然佢之前有好多不良資產啊等等，但係佢而家整合咗之後咧，咁佢又可以有翻三兩年去發展啊呢樣嗰樣啦。咁、其實都係咁，你又要再睇下2016年嗰個一帶一路究竟係行成點？你因為如果你集中講緊個長江經濟帶，其實個概念就係由長江一路就向西，而家跟完之後咧就走出去噶嘛。咁、但係你講緊成個中國嗰個頂部啊，同埋個下邊就要消化個製造業嘅畢竟啦。或者上面其實就要消化嗰個產能過剩嘅問題啦，因為佢好多重工業其實係喺翻曬， 嗰個咪要等 東北啊等等啲地方。 所以大一路咧，即係如果真係出邊有 project 嘅，咁佢嗰啲即係譬如你過程生產啲鋼鐵啊，即係或者係呢啲高鐵咪出口咯，即係佢成個概念根本就係咁樣啫嘛，大一路即係就咁啫嘛。即係我想講話，你翻咗上嗰即係嗰兩個月啦，即係有冇留意到即係嚟？即係過嚟講，去到年尾啊，即係如果過嚟消費勁啦，即係嗰啲人消費能力嗱，近呢兩個月香港好明顯嘅，其實大陸嘅人落嚟香港都少咗好多，真係。 係啊。 即係固然好多話去咗旅人就去咗日本啊，去咗其他地方係嘛？咁但係即係從個消費消費力度嚟講咧，其實弱咗啊。咁國內又冇咯，其實。 我喺東莞咧，其實嗰個情況咧就 個 消費就越嚟越低迷㗎啦。如果你講翻廣東省，稍為廣州係會好啲啦。我就去過雲南昆明啦，嚇咁就其實咧嗱都旺嘅。OK， 同埋因為昆明其實係另外一個咧一帶一路好重要嘅點嚟噶嘛。嗱、譬如話 喺嗰度出去嘅西出， 喂大佬啊，你知唔知昆明嗱地理上係出邊度咧？有條昆曼嘅公路啦，或者仲有咧就係而家嗰個泛亞嘅鐵路啦，個泛亞鐵路其實嗱呢個其實咧都幾坎坷嘅。我去到柬埔寨咧，柬埔寨都開始即係其實唔係就係香港講一帶一路，其實好多地方都講緊成個東南亞，柬埔寨、越南、老挝呢地方，你如果昆明一出去咧，其实咧就会系去到老挝嘅。喺你睇老挝，老挝有个地方叫摩丁嘅。其实摩丁而家咪搞到好似个鬼域咁样咯。摩丁咧早十年前已经开始咧，因为佢就已经开始嗱。而家摩丁其实已经咧，其实嗰个系真系殖民主义嚟噶。中国政府系同老挝咧系租咗摩丁呢个咁嘅镇仔咧。呢个镇仔其实以前系一个。好多樹林嘅地方咧，冇乜點開發嘅一個地方嚟嘅。今時今日點咧，劈鬼曬樹林。點解咧？第一步就係中國咧租咗摩丁99年噶，即係好似英國佬當年租香港咁樣噶。佢租咗，然之後咧，而家咧老窩咧，其實咧成個政府咧搬走咗嘅，那個仍然係老窩嘅版圖，但係咧嗰度就變咗個摩丁，就變咗一個特區咁樣。然之後咧，你去到摩丁咧，你見到咧，譬如話有啲有免税店啦，佢嗰度啲產品咧，同一件產品咧，如果你相對翻大陸咧，佢平大陸起碼50%嘅。咁然之後咧，仲有，然之後咧嗱有免税店啦，仲有咧佢而家咧就仲有好多咩咧？有好多中國人走入去啦，搞呢、這個夜總會啦、賭場啦。嗱，好多呢啲咁嘅，同埋佢搞咩？唔係 消費者 先搞廠先嘅，啲廠係啲咩廠咧？做橡膠啦，做啲咩？做啲 即係東莞模式，其實真係 東莞模式嚟噶。你每一日就見到好多廣西牌啊嘅貨車啊，或者廣東牌嘅貨車啊，全部就一車一車咁入去嘅。OK， 咁然之後諗你有咁又好簡單啦，又係東莞模式啦，有廠跟住開始就有夜總會，啲夜總會咧。嗰度你知唔知玩咩咧？ 柬埔寨女仔 玩人妖嘅喎，嗰啲人妖喺边度嚟？ 嗰啲系老哥啲女仔嚟嘅， 系泰国 ， 泰国人妖就过去摩丁，跟住然之后咧讲咁咧就讲普通话嘅，讲普通话点解咧？喂，因为大部分消费嗰人都系内地人啊嘛，跟住然之后咧就开始有赌场啦，有赌场开始咧，哇，嗰啲黑社会就进驻啦，跟住你日日就发觉咧杀人老笠啦、绑架啦，乜嘢都系，然之后全部都系中国人做，同埋中国人绑中国人，咁然之后咧，中国政府又而家咧开头啊免签证啦，大陆。 人入去 嘅。咁大陸就係專發展埋曬呢啲咁嘅東莞模式嘅經濟。 而家就似澳門啦，而家收緊簽證，咁然之後咧就要簽證先入羅定。咁所以咧嗱，即係嗰啲嘅全部都係一帶一路嘅。卡拉蘇咯，咁因為嗰度咧，因為咧喺摩丁咧，將會就有一個高鐵嘅站就喺嗰度，嗰度咧就會一路咧就會由摩丁咧出發咧，你可以咧就下一站就去到老窩首都永珍嘅，永珍咧就再落咧就以就出泰國，泰國最終咧成條泛亞鐵路又去到邊度咧？星馬泰。新加坡、馬來西亞，嗱呢個咧就係嗱呢個就係一帶一路概念啦，好過癮㗎。 我睇下先。 OK。 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的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黎质粉、杰斯、吴雪儿在北京饭店与你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右左边，就跟黄总；副左边，就跟他妈。 好，又翻翻嚟嘅北京饭店第二节啦，而家你即刻多翻啲雪飘翻翻嚟， 系啲雪飘翻翻嚟啊！ 雪儿，仲要系雪儿飘咗唔知边， 系啊， 你唔系走咗大帽滩啊？ 唔系， 雪儿终于翻咗嚟啦，好耐冇见啦，雪儿。 咁又讲开，即系做厂嘅时候，不如搬厂啦。 我 即系最近出现一件事咧，即系啲人都觉得好奇怪。而家我网友问你咧，需要你解答嘅，系咪中国啊？而家话自己经济咁劲嘅，全世界嚟经济体系，个又做过世界工厂。咁點解連一支原子筆都生產唔到咧？ 嗱，呢個咧就最近咧就李克強咧喺嗰個叫山西太原市咧一個叫做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工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座談會入邊咧，佢就講咗一個故仔，嗰、那個故仔係一個原子筆嘅故事噶。咁佢點講咧？佢就話咧。佢話以一支原子筆為例啊，佢話説明咧中國嗰個鋼鐵業嘅產能畸形啊。佢話去年咧，我哋喺嗰個鋼鐵嘅產量嚴重過剩嘅情況之下，仍然要進口一啲特殊品類嘅高品質鋼材。佢話我哋咧係唔具備生產無鉅鋼嘅能力，包括原子筆頭上面嘅圓珠。咁啊，目前咧仍然要需要進口。咁有位自己有叫 Ken 嘅，咁佢就話喂即係佢叫我就。应承咗佢喺呢度咧，即系讲下呢样嘢啦。其实呢个咧，呢个原子筆的故事咧，其实就如果有做开厂嘅人，就好多人都好清楚嘅。咁但系，譬如话你，但系好多人冇做过厂咧，就可能会觉得特别啲， 好似波上就冇理由啊。 系啊， 咁简单 嗱，你知唔知一支最靓嘅原子筆其实咧喺边度生产嘅原子筆系最靓啊？你估唔估到 啊？咁一定欧美啦， 吓德国嘅原子筆咧系做得。最好嘅，即系其实香港以前有一间我唔开名啦，有一间做代理德国原子筆嘅公司咧，早两代人噶，爸爸传俾个仔，个仔都仲做紧。咁咧，其实最靓嘅原子筆系喺即系喺德国做。咁你话中国有冇做？有冇生产原子筆？有多的是，大部分都系集中喺华南多啲嘅，唔系喺翻呢个长三角多啲嘅。 我照计都 吓，广东省就好少做原，就比较少做原子筆，但系咧就长三角会比较多做嘅。嗱，佢真系有个特性嘅。我以前咧，我做礼品嘅时候咧，我接触过。嗱，我以前都问过一个相同嘅问题，因为咧，你如果你入到中国嗰啲原子筆厂睇咧，你发觉好多嘢咧，其实都系来料嚟嘅。呢、个就回应翻头先啊， 咁好多工业都系啦，都系来料加工。 嗱，呢个咧系啦，又回应翻头先啊。阿 Q 爷讲咯，就话几十年咧，即系中国啲厂系冇乜长进嘅，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咧，中国啲工厂大部分其实点样走过嚟咧，其实对最初都系做来料加工嘅，咁啊三十年后可能都系做紧来料加工 去噶嘛， 系啦，咁啊最弱嗰个部门就叫做 R&D， 即系个开发其实系永远都系最弱嘅， 唔肯定钱啊， 系啦，咁咧你如嗱你我以前咧我其实如果你大家有。即系第日有机会咧，你揸住一支中国制造同埋一支德国制造原子筆，你就见到啦，系好大明显分别嘅。中国嘅原子筆咧 系好，第一个寿命好短啦。写写下你会流墨啦，或者唔顺畅啦，仲有譬如话你揿原子笔嗰啲掣咧，嗰啲掣通常揿揿下就烂噶啦。但系德国原子笔咧，你如果你用过你就知啊。譬如话有啲叫 Senator 嗰啲咧，好出名噶。嗰啲人点解咧？其实就系话，其实都系几样嘢啦。摆翻喺头先阿小强都讲过嘅，小强嘅讲就系话咧，嗰、那个降嘅水平唔够高啊。呢、這个咧其实咧由大炼降年代开始已经系存在呢个问题，即系你。这个呢就是传统我成日讲啊，降水嗰个问题啊，即、就、系、是、譬如话你有举多个例啊，譬如话德国其实几间车厂喺大陆设厂做汽车，宝马咪就系咯，宝马系有系明系好严格规定咧，中国制造嘅宝马嘅汽车咧系唔可以盗销翻去德国噶、嗯，你买边都得，但系德国卖紧嘅 B M W 咧就一定都会系翻 Made in Germany 嘅，因为嗰个降水系长期唔得嘅，嗰啲同埋咧就系、是、第二个原因咧，其实就系嗰个做模具嗰个技术咧、嗯，其实中国从来都唔高嘅。咁你其实咧，中国嗰个模具咧，强喺边度咧？就系强喺咧个成本度嘅啫。 得佢平啲。 喺如果你大约喺20年前咧，喺美国做一套模具咧，嗱，如果你因为做厂，其实最嗰、那个模具嗰个过程系最紧要嘅。 做模具噶。 系啊，因为譬如你做一件玩具咧，一件玩具有好多个 pass 咧，就要牵涉到好多模具。一间厂执笠嘅时候咧，你发觉咧人去楼空，到最后走剩嘅咧又系模具，因为点解啲模具好重嘅、全部用起重机咧，一个一嚿要攞，一个普通。玩具仔咧，你有好多 pass 咧，就已经有好多套模具。咁你中国嗰啲模具咧，其实咧就嗰、那个。就係、是、做嘅，其實嗰啲模具師傅嘅技術唔高，呢個又係長期一個問題。咁你以往咧，其實就係個成本嘅啫。譬如話咧，曾幾何時，我記得咧一套喺美國做嘅帽咧，可能同樣相同一套帽咧喺中國做咧，大約係10分1價錢到啦。咁所以咧就，所以佢其實唯一優勝就係嗰、那個 咁你即係注定你， 但 係 佢冇嗰個技術係冇進步過 嘅。中下市場咯， 係啊， 即係你嗰啲好平嘅玩具，知道咪 OK 咯。 係啊， 即係去啲落後地區啊，或者係就算歐美裏邊都係低檔嗰啲就得，即係高檔做唔 到。係啊，所以你翻翻去一支原子筆咧，你發覺咧，如果你去過一啲原子筆嘅廠，你又會見到咧，就是、譬如話佢做啲滾珠啊，或者做嗰個原子筆頭嗰啲咧。嗰啲好多時咧，其實咧佢都係做，譬如話佢做嗰啲鬼佬單，啲鬼佬其實係提供埋原材料啦，或者套模具啦等等啦，然之後俾埋佢，又或者就係、是、喂，如果我啲單做得好長遠嘅，咁然之後咧就由鬼佬咧去提供個喺你個廠度提供個技術俾你、等等，咁其實嗰個技術咧完全係中國人掌握唔到。 嗱，呢個算唔算好大？ 呢個 因為點解咧？你喺戰後裏邊咧，全世界大家知道你戰略最強都係美國啦，即係同埋歐洲係咪？即係所以變咗你成個世界資本主義咧，一路去到東南亞之類嘅嘢。但係每一度咧，其實通常都會有咩嘢，就算聯合國都咁樣鼓吹噶嘛，有所謂技術轉移噶嘛。即係固然出去梗係鬼佬投資啦，即係利用廉價勞工啦。但係同時嚟講，係會有所謂 technology transfer 噶嘛。咁你諗下過咗之後，你亞洲即係四小龍，你譬如日本啊、新加坡，即係全部佢自己會學咗人啲技術。 是啊、 但似乎好似中國呢樣嘢唔會出現。 但我覺得呢個係中國嘅原創性，即係呢個問題。因為我哋之前咧都有舊年有一個special report， 就係即講中國點樣即係用一啲間諜咁樣可以偷到外面嘅 technology， 即係變咗變相地佢可以好廉價地 develop 一啲即係譬如好似 digital 咁樣第五代。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廉價係有代價嘅，因為佢。每一个国家咧都有佢自己个民族性，佢个聪明嘅点唔系唔同嘅，所以佢嘅原创性系都会唔同咯。即系譬如好似我睇稻盛和夫，佢有一个佢京都陶瓷嘛，咁佢做出嚟嗰啲 part， 即系佢只系你只系讲嗰个小钢珠，佢咪讲个老板咪讲到，即系你呢个铁片咁幼，又要承受咁多次嘅压力，即系写书写嘅压力，即系其实每啲 parts 咧，佢本身有佢自己独特性要求嘅，咁所以呢个京都陶瓷咧，佢接亲嗰啲 contract 咧。都是業界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 contract， 即是對個產品的要求很高，而它本身的公司呢是好，即是個人力即資源都不是那麼夠的。那它其中它講過一個產品，我現在不太記得什麼產品，但是它當時呢 IBM 是做了這個產品出來的，即是這個 parts， 那它呢是一年之後才做出來，但是它做出來的 standard 呢水準是跟 IBM 是一樣的，但是它生產的方法完全不一樣。咁你可以睇到，即係每一個民族佢有佢自己可以 achieve 到呢一個 level 嘅，即係好似中國人以前咩造紙啊、蛋藥嗰啲，其實 因为我哋不断咁样如果好习惯性地即系唔尊重知识产权， 系啊， 同埋即系原来冇呢种民族即系。屬於中國的原創性呢，我們不可以在個民族的那個智慧上面再發展上去。 其實 你由一支很低端的原子筆呢去到做航空母艦呢，你看到中國的、那個製造的 culture 都是這樣的。 是啊， 其實它所謂的開發，我想說就是它所謂的開發其實呢大部分都是牽涉到抄。你去回原子筆呢，如果你問那些德國人做原子筆就知道它最擔，其實它們這二三十年呢，其實它們最大的勁敵是什麼，就是中国那种抄袭啊！佢抄袭咧，佢嗱你其实咧，先唔好讲嗰个原子笔头嘅精细嗰啲嘢嗱，中国人学唔到，但系佢学，但系咧，你如果你翻去买一支大陆做嘅原子笔啦，我话咧，无论边一支原子笔，十支有九支啊，嗰支原子笔嘅外形嘅设计咧，全部都系唔系好似系100%抄德国或者日本嘅笔嘅。佢即系懒到咧，即系嗱，你话你做唔到个原子笔头嘅精密度，算啦。但系你可唔可以揾啲人设计翻支原子笔咧？佢都唔制噶。 其实 佢 都 系要抄噶， 抄 都唔紧要。话俾你听， 你讲真，你全世界所有经济历史发展。咁日本仔啊，即系战后唔系一人嚟抄， 慢慢 台湾都系抄，其实全部都系抄嘅，即系香港都系抄嘅。但系个问题系咧，抄嘅过程里边啦，跟住自己就系会学习，同埋之后咧就系即系发展自己嘅嘢啊嘛。我谂成个大陆最大嘅问题里边咧，即系抄之余咧，嗱，如果你初初开放改革嘅时候咧，抄我谂唔系问题，即系必然都系噶啦。系咪先？有冇原因？咁但系喺抄嘅过程里面，你成个国家政有冇积极地咧去跟住喺抄之中慢慢自己学？就变成自己的嘢再加工。 我好相信，虽然我冇做过航空母舰或者太空船，但系我好相信咧，而家其实都系用呢一种思维。 你睇日本啲车啊，日本啲车啲款唔系抄宝马、抄 Benz， 都系抄噶，系咪？但系佢日本真系自己有改进噶嘛，佢变成自己有提升噶嘛。如果你初初抄人哋都唔紧要，即系你可以抄人哋，你抄嘅过程里边，你要自己加你上去啊嘛。祖伦佢自己社会科学院都承认啦，佢话自己中国基础科学咧系落后西方100年啊嘛，其实呢百年冇进步到，不但都冇进步，好似说如话斋，你过去本来中国有一啲自己原厂，即系用自己民族嘅方式生产嘅，我哋唔知点生产啦，譬如你同仁堂有自己嘅药系咪，即系青岛啤酒自己提炼，即系中国自己都有啲土产 系啊，或者茅台都系啦， 系世界著名噶嘛，但系而家你大镬啦，而家连呢啲原有嘅民族工业咧。都破壞埋啊嘛， 因為外國其實好尊重嗰個工匠精神，即係佢哋要做到最好。咁其實從而呢個民族係會越嚟越強嘅，因為佢發展得多，你自然就會被尊重。其實香港個創意都唔差嘅。 但係你知唔知？但係咧，中國嗰啲做廠嘅人嗰個思維唔係咁噶嘛。佢就係如果佢攞咗支德國嘅牌子嘅筆咧，佢抄咗落嚟咧，你嗰支係$1，我做咗$0.01，我贏咗你，你就要趕，你就俾我趕走咗出呢個市場。佢系咁，佢系咁嘅思维嚟噶，好短视啊！你明唔明啊？ 短期 咁啊，个个都系相信 小米 噶 嘛，都系小米，你抄人哋，所以 iPhone 咁梗系得嘅，因为你平好多啊嘛。 系啊， 但系长远嚟计，你唔掂啊，系咪？长远嚟计嘅时候，如果你中国啲人，即系等于我未发达嘅时候，我就买小米贪你平嘅啫。我有咗钱之后，我都买 iPhone 啦，即系咁解，我唔会再买小米啫嘛。 系啊， 你睇下中国人发达，佢会唔会买即系中国嘅自己汽车？佢咪人買 Benz， 買出嚟發咧你， 係啊，即係都係買外國品牌咯。 係嗰個經濟模式係最快谷 GDP 噶嘛，所以佢哋即係快廉價就係咁樣。 係啊，所以好簡單答阿堅咧，就係咧呢個其實呢個故仔就係話俾你聽咧，即係嗰個高端科技咧，其實喺中國咧，其實係你可以當佢其實長期都唔係好存在嘅，即係好多時佢講嘅自行研發啦。啊，即系譬如今时今日啲电子嘅产品啊、平板电脑啊等等，其实好多嘢佢都系抄外国嘅科技。 所以你最近吹就话中国要建立自己嗰、那个即系军事啊，即系航母舰，即系人哋得啖笑啦，即系人哋会得啖笑，即系你就咁吹，即系唔紧要，即系内行人，人哋会知道噶嘛，美国佬会知道噶嘛。 系啊， 你将俄罗斯嘅军舰即系改装，跟住话自己即系再做，喂，全世界都知道你个科技水平去到边一步。 嗱，我举多个例啊，而家。今年好靠嘅一种产品啊，要行出去嘅就系咩产品啦？要卖出去嘅就系高铁啊嘛。高铁其实你睇，如果高铁嗰个发展都系噶，嗱，磁浮其实系德国佬发明嘅，德国佬发明嗰个磁浮咧，佢唔系最先用，因为佢觉得嗱，因为点解咧？佢对个安全嗰个标准好严格， 佢当中系 坚 一劈啫嘛。 咁啊，跟住然之后你唔敢用咩？好啦，江泽民年代嘅上海。 啊，就开始嚟啦，吓整咗去机场嗰段嗰段嗰段铁路，天文数字， 唔系好快脆，真系 好快脆嘅。 但问题冇意思啊，太短。 唔系，跟住然之后造价成本好高， 即系佢依家变咗系一个旅游景点，即系你譬如上海旅游，咁你一定要搭我车，即系火车，即系等于我哋嚟香港搭我三等缆车咁啫嘛。 咁佢后悔就因为佢冇， 但其实就冇乜实用嘅价值，因为太短。 唔系，如果阿江泽民系千秋万世咧，咁今时今日咧就成个华南咧都系磁浮嚟嘅。因为佢讲过，譬如话上海出发去杭州、去苏州呢度，嗱咁你磁浮系一种啦，高铁其实一样嘅，高铁其实都系德国同日本嘅，即系摆好多科研落去啊。然之后，但系点解中国会行得快啲咧？好简单嘅就系因为喂大佬，你嗰个安全标准系最低嗰个嚟噶嘛？譬如话讲紧行350 kilo， 喂，其实一早人哋都行到啊，但系人哋觉得就系话嗰个350 kilometer 嘅时候，嗰个安全系数我。做唔到我要求我自己要求嗰样嘢嘅时候，我咪唔推出嚟咯。但系中国唔需要你噶嘛，咁你咪发觉嗰阵时早几年嗰个高铁嘅事件又系咁样，咁你而家咪降低翻咯。佢自己 而家佢都唔系高铁 噶， 佢因为高速 而家行唔到350嘅，其实好多都 唔系啊。呢个咪就咁样成个民族概念嘅问题，因为西方嚟讲咧，佢始终都系以人为本啊嘛。个安全好重要啊！你谂下上一次日本啊，俾边个佬整蛊系咪？即系你个丰田嘅车个刹车有问题，即刻全部要撤回。呢个好重要啊嘛！但系中国嚟讲唔重视人命噶嘛，撞死先算咯。即系佢喺设计嘅过程里面冇考虑呢啲嘢嘅，净系考虑多快好省。即系即刻赚钱，即系就系咁啫嘛！你成个即系成个民族文化，即系完全唔同。 系啊，所以中国做厂好油污噶， 咁咪容易俾人淘汰咯。 唔系你只有整， 即系容易被淘汰。 而家好明显系淘汰紧啦，因为你一路嘅优势就系人口红利，系靠平。咁而家已经冇咗呢样嘢啦，即系你要去到所谓即系经济学成日讲话中等收入含唔含正就系啦，即系而家叫普遍富裕咗啦，嗰啲民众嘅意识又强咗，即系维权意识强咗。你再叫佢翻去以前。即係好似你就係講呢個老哥，你咪講冇中國人肯做啊，係嘛？即係已經係過咗呢個階段啊嘛，即係已經脱離咗奴隸時代，又翻返奴隸時代，邊人會制嘅啫？冇人會制嘅，所以根本你冇可能行穩轉，即係轉頭。但係你過去又冇做好準備嘅，而家先突然之間發覺啊，係喎，而家要改革，即係。中國製造2025啊，互聯網拍攝啊， 高增值產業啊，大佬呢啲，但係你真係得個講字。 你講住，而家由而家舊年先提出， 即 係 好似楊偉強咁樣都係得個講字啦。呢啲咁樣， 咁所以你今年好關鍵。你2016年咧，所有呢咁嘅經濟改革，如果唔能夠即係到位咧，就大鑊噶啦。 嗯， 即係而家嚟講，仲暫時嚟講，仲可以拖得住。 係啊， 拖得住咧，我最近都睇到個數字，即係其實而家中國咁多所有咁多嘅問題咧。其实同这个美国差不多，但问题呢美国人的基础经济好过你。我都推荐大家如果得人即是看一下现在就上上来讲回这个金融海啸。 Big Shot, Big Shot, 提了。 估一集是吧但是 但 是你明白 了。明白 了。但是那里好的即是你所有不懂金融资本主义的人呢他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去说明的问题。但是为什么美国经历了金融风暴之后呢佢都有機會翻到身啦，就經濟基礎經濟其實係好噶嘛，佢只不過即係過曬大龍，走去呢、這個其實賭場經濟嚟嘅，賭到過曬大龍就拖累實體經濟，但係實體經濟其實係 OK 啊嘛，佢科技啊樣都高過你啊嘛。中國啱啱調轉啦，你又學人玩嗰樣嘢，原來咧即係唔講唔知，喺1997年中國即係佢而家啱啱回歸係咪？97到而家嚟講29年啫嘛，當時嚟講中國嘅 M2 你估係幾多啦？八万亿咋？ 你讲几时啊？ 1997年， 1997 系啊，即系九七年，咁你即系中国发展得最快就2001年开始入世，咪开始发展最快。 但今 去到而家嚟讲，最新数字咧， 系啊， 已经接近150万亿啦， 系啊， 即系增加咗几多倍咧？嗱，所以而家表面上好多人成日都好奇，哇！点解中国人咁鬼有钱嘅？其中原因就系引得钱多啊嘛， 引得多， 引得钱多啊嘛。你过去咧，因为你成个经济咧就系基本仲系封闭。就算加入咗世贸之后咧，其实有好多个特别金融环节都冇开放嘅，咁人哋根本就唔会知道你，即系你任你噏嘅啫，因为官价你自己定噶嘛，系咪先？但系而家你今年话要加入 IMF， 佢一定无人欢迎嘅。 系啊， 你加入嚟嘅时候，咁你要根据游戏规则啦， 而家压力 你要系即系开放资本账啦，咁开始出现问题啦。你所有嘅问题出现翻嚟，即系里边咧，其实情况同呢个美国一样，过去即系呢个容量化宽松，佢都系扩大成个。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而已，但是去到去年开始 佢而家開始可以收縮喎，所以用加息之類。咁但係中國而家大鑊啦，你印咗咁多錢出嚟，咁點樣收貨咧？ 而家， 所以你最近出現所有經濟問題全部都係問題嚟嘅。 你再行雙降啊，都唔夠膽啊！啊，一月份啊，嗱咁惡劣嘅環境，夠唔夠膽降息降準咧？梗係唔夠膽啦。 唔係，但係佢雖然話唔降息降準啊，雙降，但係實際上。過去呢個零月咧，真真正正萬幾億已經折咗落去嘅，即係我都唔同方法，包括係啲 一個月都未過 嘅貸，係其實已經越冇第二條橋啊！你要頂股市又要印錢，你要係即係支持，即係話唔用 GDP 啫，咁但係咁嗰度又要再發展，即係建設又要印錢。 但係同時間你 喺出邊人民幣跌， 咁咪 又要又用錢，係啊，又會貶咯。所以好大喎！而家即係依家好多人好擔心， 即係個頭又痛，只腳又痛，咁你依得個頭先，依只腳先啦。嗱，而家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啊， 呢個問題。 所以你見到一月份點解唔降息降準，其實就已經好明顯見到，啲根本佢都唔敢喐，同埋呢招，喂你大佬，你呢招你再喐呢一招救個股市，跟住然之後人民幣又點咧？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矛盾嘅事。 因為佢嗰個成個經濟體系係百孔千瘡，但係佢最弱嘅環節就係匯率嗰度人民幣，因為就係你講嘅佢冇 backup 嘅嘛。 因為本來以前最強嗰只叫製造業，因為起碼養咗好多人。係㗎，而家製造業消失啊嘛，消失中啊嘛。咁你又冇新嘅製造業去替，即係替代喎。咁你又話用即係用消費喺短期內咧，即係仲可以用所謂即係 saving 一個賺落嘅，咁而家仲可以消費啫，但係。人嘅就咁簡單，正如一個人唔好一個國家。如果你失業嘅時候咧，或者退咗休嘅時候咧，你使錢都會少啲啊。個原因就因為就算你有錢剩低，你都覺得因為冇入啊，淨係有出啦。咁你一定係嗰個消費會 係啊， 會減少啊。而家中國情況咪係咁咯。你成個國家即係係啊，過去嗰三十幾年係累積咗好多財富。一般嚟講，所有人都叫多咗錢，就算普通市民都叫多咗錢。咁但係呢個消費咧，如果你即係長期冇嘢做啦。你唔敢使噶嘛，大佬？ 唔系你收翻债 冇啦，好大镬噶 嘛！即系我较为清楚嘅东莞，你收翻债，你睇翻东莞咪系咯？你而家上去东莞就系咁样，因为你啲厂唔得嘅时候咧，工人就开始走啦。其实今年早走咗好多，所以个春运其实预期系顺畅啲啦。咁但系你人啲，即系譬如话你走咗大，你走几百万人，跟住然之后厂唔掂，啲厂执笠嘅时候，你带动到其他嘅所有，譬如话你做运输业啦。即係物流啊，嗰啲又開始又萎縮啦，跟住仲有你，然之後市面你就睇到嗰個蕭條啦，大佬譬如話商場都已經啲鋪啊十七九空啦，或者就係啊跟住喂。跟住啲娛樂嘅事業冇曬啦，你冇娛樂事業，咁你嗰啲小姐消費嗰啲，譬如話化妝啊、收甲啊、時裝啊嗰啲冇曬啦，喂，你全部成個就一路係咁喺度萎縮啦。但係即係我想講，你翻嚟咧，即係阿 Ken 提嗰個問題就係、是、嗰個廠，即係做廠咧，其實我哋做咗咁多年，其實好感嘆一樣嘢就係咩？你睇到即係我哋都接觸好多德國人嘅廠咧，就係、是、你睇到即係唔好講人哋有幾腳踏實地，我其實講就係話成日。即係你做得廠咧，其實嗰啲人係應該腳踏實地嘅。但係咧，其實呢個除咗中國人之外，香港人都有責任啦。因為港資都有好多人喺中國做廠啦。其實你去到今時今即係今日嗰個萎縮咧，你就會翻轉頭睇翻就係因為過往好多時咧揾到錢，你唔肯再投資翻落去，同埋你根本都唔尊重自己嗰個行業。 我就係講嘅朋友係少數嚟嘅。 係啊， 佢係 少數啦，絕對 好少數啊。所以佢間廠冇事而家。 你譬如你知唔知啊？即係譬如你做個廠嘅老闆，無論做幾大，你可能成日都會黐住間廠度。但係其實今時今日好多喺中國做廠嘅，喂揾到錢，我投資地產，我啊跟住然之後官商勾結買地啊呢樣嗰樣，你冇再投資翻來你。轉頭睇翻德國人嘅廠，喂，人哋都經歷過好大嘅衝擊啊！譬如話喺中國嘅經濟改革，但佢一路依然係繼續腳踏實地做。有好多廠你喺德國，我哋見到嗰時好感動嘅，大佬，即係喺嗰度做咗三代人，阿爺啊，跟住傳俾佢個老豆，老豆再傳俾佢今日個仔啊，咁樣一路都係咁樣，日日就如是都係咁樣去做，然之後轉研嗰啲技術啊等等。但係喺中國真係見唔到呢啲嘢，日本都係。 日本、 台灣都係， 台灣又係，所以而家嚟講，台灣就希望， 所以台灣咪翻翻可以翻去咯。 台資咪應該好大機會翻到台灣。 係啦，佢因為 台灣咪會有希望， 佢草起碼仲有一鋪薄。香港嘅廠 no hope， 即係咁講。 香港又係啊，因為嗰啲香港上一代做廠嗰啲全部都已經轉曬。你譬如你諗下， 而家二代啲，即系阿田二少嗰啲系做厂啊嘛，即 系 老豆佢边有做厂嘅， 或者你炒楼啊嘛，都有几个做厂啦， 做厂， 经文联嗰阵， 全部都 建丰嗰啲咪， 全部而家都唔系做厂啦，即系以前系叫做厂，所以严格嚟讲，而家就算个厂商会，大部分都唔系，已经唔系做厂嘅啫。 系啊， 即系 你包括而家，就算你话而家香港成日都听到啲比较好食啲嘅铺头咧，即系比较传统嗰啲咧，都话因为佢太租贵啦，执下就执下，其实呢啲都系经验嚟嘅，即 系 好似好简单嘅民生嘅食。 系啊，你延续唔到落去。 啊、所以我哋香港嘅 全部要集中喺度地产霸权啊嘛，系、 嗯、 啊， 都死嘅香港都、嗯、即系大镬啦。咁我哋又唞一阵间先啦。 国之古镇，造化有礼。 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嘅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黎质粉杰斯吴雪儿在北京饭店与你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要革命，要跟黄总不革命，不管他们。 好，又翻翻嚟第三节嘅北京饭店。嗱，呢几日咁冻咧，即系好多话题新闻就去晒嗰个严寒嗰度啦。但其实咧，有单嘢就系即系喺呢个礼拜之前咧，根本系全香港都注视噶嘛，甚至出嚟游行嘅人咧，仲多过元旦游行咧。 系啊， 就 是、 李波事件啦吓。咁、李波事件咧就喺即系。都唔係好耐，即係而家講到好似好耐，其實都係有冇係過兩個禮拜前先至係無端端就整咗桂文海嗰單嘢，又係變咗笑話啦。但係呢兩下咧又有新嘅發展啦、 嗯， 就係、是、今次咧就連李波嘅老婆啦都翻埋大陸，然之後咧就話即係見到老公，咁跟住咧就老公就寫封信翻嚟報即係報平安，咁啊用意好明顯啦嗱。你又话李波唔自由啦、啊，而家李波好自由啦、啊，老婆仔我都探到佢啦，咁啫，咁冇问题啦、啊。而家佢仲系主动即系写一封信俾警务处就 吩咐啲警方添啊，哇，细细仲劲过特首啊，知 唔知啊？你唔需要再处理嗰单嘢，我而家冇问题，即系好似一个嗱，讲真，如果你唔系失踪。翻大陸咁，梗係冇問題啦。 係 香港大把人翻到大陸，即係好似阿傑斯翻咗兩個月啦，咁點會有問題啫？冇問題 啊，冇 錯。但你唔係用自己方式翻去啊嘛，大佬，你係正常翻去啊嘛。 唔係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咧，你睇完最新嗰陣嗰幅相咁啊，好温馨咁樣啦。嗱，即係我都話喂，最簡單翻嚟嘅就係、是、喂，我理得你。究竟你啊，我嘅我阿李波同广东省嘅公安又好，国安又好，你喺呢度搞乜嘢？喂，我哋其实唔关，唔系其实都唔系好关我哋事。你当我哋八卦，我哋想知道你搞咩事啊？但我最紧张嘅知道嘅就系乜嘢？喂，就系、是、你叫而家你成日叫警方唔好查啦啊！嗰样嘢系最紧张嘛？乜嘢？你点样翻大陆啊，大佬？呢个系喂呢、这个系。警香港警方是需要向公众交代，这个公众利益来的嘛。 嗯、 即是你告诉我，我现在想知道有一个有没有有一个什么的方法是除了回乡证之外，我可以是摆低张回乡证，我要 看到大陆里面处理。 你要答我答香港人， 他忘记了 一国两制来的嘛。 现在摆了李波上台，为什么李波如果终于一天回到香港了，他因为有两回事，即是他有审美根，第一就非法出境。第二咧， 系 老婆报警浪费警力咁啊！如果由头到尾咧系冇事嘅，翻到大陆嘅系自己自愿啊，去协助调查乜乜都好啦，即系正常出境啦。咁你老婆使乜报警啫？啫、嗯，你起码有两单嘢跟手尾。 系啊，佢话有人梳摆佢啊嘛，有人报咗警先啊嘛。咁但系而家 check 咗出嚟啦、嗯，唯一一个报警就系佢老婆啫嘛。 老婆啦， 系啊。咁同埋你佢 俾人梳摆，你都系 佢老婆啱呢个礼拜日翻大陆探老公，又有冇带回乡证嘅咧？我都想知喎、啊，大佬 有嘅，应该又唔会用自己方式 翻嚟。睇我最想知道其实就系呢样嘢啊嘛。而家有内部消息噶，又话佢可能不唔知真定假啊。有传咧话咧呢十日八日内咧，李波就会翻翻嚟噶， 系嘛？ 我都听过有咁嘅传闻。 咁唔奇啊！我相信其实最好嘅处理方法就尽快五条友放翻埋香港。如果唔系的话咧，就算放咗李波翻嚟咧，跟住人哋会问咁，另外三个店员咧。 其实 桂文海咧，系、嘛，好大问题。但而家嚟讲咧，人哋瑞典已经唔收货啦。瑞典咧，正式跟足外交途径。虽然咧，其实中国搞咗好多小动作，包括咧喺北京啊，即系无端端就破一个所谓，即系拉咗一个瑞典人就去搞做间谍啊，做特务啊，之类啲嘢。咁而家另外咧，英国佬咧都冇办法，咁啊嗰单先至严重。而家爆咗出嚟咧， 星期日《泰晤士报》 系啦，《泰晤士报》咧就话。 原来咧就系呢个中央已经系即系有个所谓广东计划， 广东 Action Plan 系广东 大字幕叫广东 Action Plan， 就系即系对香港咧系一啲出版社同埋呢个刊物咧，好似包括咪你大纪元在内， 新纪元 就 list 有冇咧？有冇有冇阿雪儿你嗰间啊？ 第一 唔知个 list 啊，即系咁好容易。 佢话有14间香港嘅出版社，同埋21本刊物嘅列入咗呢个黑名单。 咁14间里边咧，可能三分之一属于桂文海噶啦。 系， 因为佢有几间噶嘛，有巨流，即 系金钟嗰间都系， 几间系， 又或者系， 即系净系桂文海啲已经4-5间噶啦。咁其实可能系几条友嘅啫，即系都系出呢类嘅所谓大陆嘅秘闻式嘅书吓，因为讲下啲领导人嗰啲即系贪腐啊，或者系情色事件啊之类咗呢嘅嘢啦。 嗯， 系嘛，咁啊，至于杂志就唔知指边啲啦。 但系我想问下两位点睇咧？就系咧嗱，有呢个星期日有呢个咁嘅消息由 Sunday Times 嗰边出嚟啦。咁但系咧嗱，如果以惯常嗰啲咧，我谂阿雪儿就应该比较熟。喂，呢啲咧其实你睇落去咧，即系又系一啲出口转内销嚟嘅。 嗯， 其实嗰个料咧。又系 啊！ 即系阿泽嗰边嗰啲人咧，系嗱，不如因为成件事要即系要点样自圆其说啊嘛。咁佢有啲嘢唔方便讲啊嘛。咁佢咪又擅啲料俾外国传媒，跟住然之后又由英国嗰边咧又写篇嘢，咁啊当收到风，又传翻嚟就。 但系佢冇考虑到嘅效果就系我哋香港人睇到嘅，特别做出版嘅 吓， 即系嗰阵就觉得哇，咁咪个个随时变咗桂文攞同埋李波。 嗯， 你明唔明啊？即 系 个惊讶效果喺呢一度啊嘛。 要熟悉嗰、那个即系内部，其实中宣部不嬲都有呢啲 list 嘅。咁、可能咧，你知道最近呢两年有即系清党啊咁嗰啲嘢，所以变咗好多。其实好多国内官员佢哋都好想知道呢啲信息，所以变咗咧，佢哋特别系想买啲禁书啊，或者睇嗰啲刊物啊嗰啲嘢。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就系因为佢清党嗰阵时候，两边都斗得好紧要，所以你出嘅消息。对，其实整个政局都影响会好深远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可能呢个时间我哋会睇系特别 control 得原来大啲咯，所以包括你话这个书局嘅事件，其实呢个书局嘅背景唔简单，所以究竟背后系咩情况，我哋都唔知道得。 唔系呢个咧，我谂咧听紧节目嘅人，我哋都应该有责任要话俾你大家听咧，即系譬如我哋最近啊，我做啊呢、这个。唔系我做，嗰人唔系我做嘅，自由风啦，自由风阿森哥又访问过前哨嗰、那个前哨负责人啦。咁其实但即系我谂我哋略知一二，其实呢啲长期都系咁噶啦。其实咧就系、是、话，你无论喺香港嗰啲前哨啊、报摊卖嗰啲内地嘅杂志啊，或者仲有桂文海佢哋呢啲咁嘅出版，呢啲咁嘅所谓叫禁书呢啲咧，佢哋都有好多条线嘅。而嗰啲线咧，其实咧就我谂你话北京知唔知咧？我谂佢比我哋更清楚。不过问题我谂即系你话发生呢件事件，我自己嘅睇法就。即系复杂事情简单化啦，今时今日个皇帝小气啊，就系咁简单啫。即系你喂不嬲都喂爆，你不嬲都知道桂文海嗰间嘢，佢不嬲都写开啲薄熙来啊、江泽民噶啦。咁、但系喂，突然间你喂一无端端成咁写我，又写我啲情史，又写我老婆，我咪喐你咯？即系会唔会系咁咧？吓 ，佢好似佢嗰边系直接系同周永康嗰边攞料嘅。 系啊， 系啦。咁所以你而家变咗，你知道周永康而家嘅下场系点样？所以变咗佢里边系咩情况？唔知道，但系我覺得作為一般嘅香港市民啊，冇呢啲 connection， 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過分擔心。 其實香港而家都相信端傳媒啊，甚至 HK 01啦，其實都係同外關密切，係一個即係直接，我諗都應該親襲嘅傳媒嚟嘅。 係 喺呢件事件上咧，其實最先即係報導有關李波，即係第一揭破咗，即係嗰個陳先生，例如即係有個陳先生嘅背後軍方集團啦，就係 HK 01做噶嘛。咁之后你一样要清楚咧，即系我就认为咧，佢今日全部咧本来同一堆人嚟嘅，即系话呢个李波又好，桂文海又好，呢堆友咧，其实就系呢个中共自己本身一个圈子嚟嘅， 系，你谂佢有人养住佢嘅，其实 有即系个嚟讲咧就长期存在， 系 根本就互不干预，即系佢啲觉得好难，即系大家里边唔同嘅派系咧，某个程度上咧系共同默许呢啲存在，因为点解大家都要利用呢一啲海外嘅。即系出版嘅刊物互放下消息，就系、是、去即系攻击下政即系政敌，所以变咗长期存在。咁呢班人亦都揾食咗好耐噶啦，即系包括李波个老婆本来就系左派文人啦。如果一早 被視為敵人咧，佢老婆就冇可能喺文匯大公報寫廿幾年稿啦，係咪先？冇可能係國慶酒會仲有份聽，阿李波都有去嘅， 同意。係 外國人士嚟噶嘛？即係呢班咁嘅全部都係自己有嚟，即係呢個大陸圈子啦。好客观地点讲， 只系一啲派系。 其实初出咗事嘅时候咧，香港人就唔系咁大关心，都知道呢班友自己围一围，即系龙女鸡嘅龙女鸡嘅嘢。 系啊， 但系最大嘅特点就系当你去到突然之间呢个李波80%香港人，突然之间失踪， 佢仲唔 呢个先系问题啊嘛？如果你翻大陆被拉咗啦，啲人冇咁紧张嘅。 冇错， 你 咁所以咪就系咯，我咪就系话翻嚟就话你差佬话要交代噶嘛，究竟佢点样翻大陆啊嘛？我理得你入边嗰件事系咩事？ 其实啲人冇咩兴趣做嗰啲，究竟系咪犯天条？ 冇错。 香港人唔系好认住，反正香港人都唔睇嘅。 佢有一条就系话，如果系叛徒嘅话，佢会咁样做嘅，即系话变咗你虽然 如果系咩话 叛徒， 叛徒 系啦，你或者佢系地下党员咧，你唔知道，即系佢可能系中国香港人嘅身份，但系如果佢有涉及嗰啲，所以我而家建议啲朋友咧，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都系话，突然之间有人俾钱去做生意。即係知道係某係中共嗰邊嘅錢 處理對 我哋最好就冇掂係啦。 即係所謂你由過去六四之後，譬如對待李之仲啊、金苗魚走佬啦，即係而家成日寫人梁武鞋嗰啲，佢只係共產黨嚟啦。真正共產黨嗰啲咧，知道共產黨一定對佢哋唔會客氣嘅，所以嗰啲即係好大鑊嗰啲，一定走佬嘅。即係呢個梁武鞋啦，即係金苗，其他啲咧，其實甚至就算係程翔自己本身啦。佢都係左派種人啦，我唔知係咪黨員啦，但係你同即係幫緊黨做嘢，即係呢個全部當係自己有啊嘛，所以對付自己有就全部用自己嘅方法嘅，咁過呢啲方式啦，即係偷呃拐騙，譬如唱嗰只情人都係氹佢翻嚟拉佢啫，或者其他啲咧，即係嗰日傳話金苗魚就出去飲酒，就諗住飲醉咧就麻包，即係笠佢翻去噶啦，咁唔奇嘅呢啲全部有嘅係嘛，即係只不過而家呢單嘢咧就即係啱啱。當然，亦都係個局勢，因為咁混亂，係令到香港人最即係最敏感嘅。 唔係，同埋佢有啲係思維嘅改變咯。即係嗱，你譬如話，你翻翻李波本人嘅，佢可能真係以往相信就係嗱，佢可能上面有條線俾料佢啊，寫邊個寫邊個，有人唔好叫指示啦，總之有個方向啦。但係咁，佢以往嘅模式係咁噶嘛？喂，嗱，我所謂咩叫？我認為翻翻嚟一樣嘢就所謂咩叫禁書先。喂，但係如果你用一個好簡單嘅定義就係話，喂，我喺國內，如果我要做一啲出版嘅音像嘅產品啊，或者係刊物啊等等啊呢啲，我要攞個版號。OK ISBN 嗰、那個，咁嗰啲，咁嗰、那個，如果我冇攞嘅，你可以定義我為禁書。但係你而家李波嗰啲，你即係其實係攞嚟講嘅。喂，大佬佢係喺香港做生意，一國兩制，跟住然之後佢嗰啲書喺香港賣噶嘛。咁你而家係霸王硬上弓就係、是、喂，因為有好多內地人幫襯買咗你啲書啊，上大陸。咁然之后咧，就变成咧就系危害国家安全。 唔系佢处理方法 就即系肥佬礼，如果用呢个 concept， 肥佬礼都要拉埋。 咪梗系全部要拉啦。 系啊， 即系如果根据佢呢个概念咧， 报过关。 因为佢嘅指责，特别即系极左言论嗰啲，包括环节咧指责呢啲，即系你出咗海物就犯咗国内法律啦。包括而家香港啲应征虫啊，嗰啲咩监警会嗰啲有应征虫话呢条友系犯咗大陆嘅法，即系所以翻大陆即系执法系正常嘅，之处理嘢。因为你根据啲逻辑，如果啱的话咧，香港好多人都要拉嘅。 所以唔系呢个呢个就 系 今次呢件， 包括阿雪儿嗰啲全部拉噶啦。 唔系，所以我咪就话喂 咁简单咯。 Q 爷雪儿呢个就系呢今次件事件嘅恐怖啊嘛。个恐怖就系话喂大佬，我完全系境外噶嘛。我而家喂，然之后你而家境外，即系譬如香港可以拉得人嘅话，喂咁你我喺泰国开一间咁嘅出版商，你可能去泰国拉我。喂，我去地球每个角落，你都可能喐我噶。只要我系中国人。只要我做啲嘢，你認為我係危害國家安全，我就已經俾你喐得噶咯。 其實而家今次嚟講咧，你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中共自己派嚟鬥爭咧。你本來閂埋道門咧，喺大陸你搞乜咧？啲人就唔即係唔關我哋事，即係黃立軍事件，你邊個鬥贏？ 係 啦，皇帝咯，係咪先？但係而家嚟講，佢鬥咪出咗界啊？明唔明啊？ 係係咯，冇錯啦。 嗰個大 長波出咗界，仲要繼續打， 係仲繼續打。 但係你睇到佢醖釀咗一段時間，你十一月 有 係啦，喺泰國租咗個貴賓盒。 系， 佢咪可，然之后到 而家最新出咗个，最新出咗呢个嗱，佢自己大陆人啦，就系、是、呢个南方南方咩啊？ 南都 又捉咗喺泰国又 系咩？ 系啊， 我唔知个， 你睇 Facebook 即系南都有一个 南都嘅编辑啊，哦 okay、又喺泰国类似同桂文攞嘅 case 一样，咁但系佢本身大陆人啊嘛， 系 佢唔知。梗系过一定写嗰啲南都，你知南都成日都系咩噶啦，即系擦边球噶啦，系嘛？ 咁又系俾人捉咗啊 ！OK， 有一大又绑翻去。 喂，你如果你讲到有迹可寻咧，嗱，我真系揾到啲嘢有迹可寻喎，嗱，都系阿雪儿嗰份你嗰份报纸咧，都有报道过噶，旧年，但系咧已经去数翻2014年嘅11月，吓，即系但系都系年零前到啦。嗱，就据报道就中国数字时代喺2014年11月19日咧就披露过一个中共出版审查嘅一份内部文件，咁个内部文件入边咧就有好鬼长嘅，咁啊有包括咧就系话即系中共嗰啲指引要审查啲咩类别，譬如话咧包括一啲禁载嘅内容啊、重大嘅选题备案啊、外交事务啊、民族宗教等等呢啲，咁咧就有几个大嘅事项入边又有100条守则等等啦，咁其中有提到咧就系包括咩对国外嘅文章期刊系国外啊，听住。嘅文章、期刊同埋书籍引入到大陆，重点审查嘅内容咧，就要睇下佢哋是否出现一啲譬如写共产党或者写社会主义嘅负面内容，并且审查佢系咪出现中共所认为嘅一啲负面内容，例如咧中国威胁论等等。咁仲有啲字眼佢都提过嘅，就系话咧有啲书如果咧系有成日喺度提文化大革命啊，或者提前苏联啊，提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啊，或者主要领导人的话题呢，亦都要严格去审查。嗱，真係有迹可寻。年几前呢， 但咁讲话呢个重点就係咩，你带入去嘛。 即係阿习小戏论呢，呢、這个其实 你明白重点就带入去嘛。因为理论上全世界都出紧啲咁嘅书㗎啦。 咁耐都有㗎。 不嬲都有啦，唔係淨係中国。你外国啲。 但係佢有 mention 国外喎，大佬。 唔係， 佢而家唔係就係講。 但我想舉個例子，博博就咩？因為呢個重點你帶入去嘛，你帶入梗係犯法啦。即係你用你帶份蘋果日報翻入去，佢都拉得你。 係啊， 係嘛？ 係啊。 雖然我都帶過，即係其實蘋果日報喺深圳都 以前就收㗎嘛。 係而家收，即係一般嚟講，但係有權拉你咁嘅。即係你帶咗一啲係違禁嘅，影響咗國內嗰個情況，根據曬呢啲所有條例啊嘛。但你記唔記得情人拉嘅就係點嘅原因係乜嘢？ 嗯， 情人拉嘅原因就因為情人喺呢個台灣嘅雜誌寫文章。就话佢即系当佢间谍啊， 嗯， 咁其实、 啊、即系佢收到，系啊，我记得啦，佢收到啲风啊嘛，即系话佢 系啊， 但系佢就台湾写噶， 佢唔系佢冇带入去，佢喺外边写啫嘛。咁你香港就算即系当时嚟讲，即系我另一个老友一样有陈文雄，一样有写呢啲即系刊物嘅，咁你点解唔拉其他都有咧？ 嗯， 亦都唔系呢个条件，佢冇有冇带入去吓？佢用氹佢翻深圳，然之后拉佢嘅，佢咪得当佢自己人即系。即夹硬，即佢系要拉你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全部欲加之罪啫嘛。 系啊，因为佢可能咁样咯，即系嗱，我哋唔知啊，程翔啫。啊嗱，佢话佢特点解点？你话点解唔拉陈文龙拉程翔就系、是、可能当时佢发生嗰件事，程翔系边系咪江泽民年代？ 因为程翔最主要，因为江泽民啊嘛， 系啦，成篇文，因为佢有个即系，因为佢可能，我就想讲，佢觉得 系啊，佢话卖国土 啊，中华国土嘛， 系啦， 即系佢觉得你， 即系佢觉得我有写啊嘛， 你识我个政敌，我政敌俾咗你。你又寫一啲嘢，跟然之後又喺海喺外出發， 即係法國， 即係 佢喺佢係江澤民係俾咗好大片嘅土地，約割咗俾蘇聯，係即係元老係就咁樣就俾咗佢雙十奉送，所以 佢唔會信你自己揾噶嘛。 針對呢一條， 佢信係有人俾料你噶嘛，即係 佢會信係佢敵對派係，即係針對我江澤民就放料俾你，係咪咁咪喐？ 其實呢啲料我哋大紀元都報過噶啦，不過都有引用。 咪同人一樣嘅，你從阿習文個角度咧。你幫你出呢啲嘢，佢唔係因為淨係你呢條友，佢最想想查啲後邊裏邊國內有咩敵人係俾料嚟喐我啊嘛， 係 一樣啫嘛。佢今日你見到佢拉五條友，咁當然主角就係桂文海同埋阿李波啊，其他3個就受牽連嘅啫，嗰、那個店員啫嘛，應該唔係主要人物嚟嘅係嘛，即係佢係想查出究竟幕後有邊啲人，所以嚴格嚟講又係佢哋自己派鬥爭嚟嘅， 嗯， 係嘛？不過問題咧，即係當你。你講一個兩制，但你玩到而家即係大件事啊！即係搞到而家唔係淨係影響香港，影響香港佢可能都唔係咁關心，而家影響到係變成國際事件呢個大鑊啊嘛。 嗯， 你本嚟你同英國嘅關係都叫做好嘅，派咗咁多錢，咁而家英國佬都要喐你係咪？咁你瑞典就係 啊，所以佢而家砌嗰個爛劇本，其實佢都唔係嚴格上唔係砌俾香港人睇嘅，其實都係砌俾。瑞典啊，英國啊， 咁而家應該證實嘅啦，即係你上個禮拜呢個明報同新聞後來蘋果都有轉載，就係應該就係阿習派咗的係萬建柱去親自處理呢單嘢， 嗯， 所以解釋到點解成個特區政府即係變咗鵪鶉啦， 你而家嚟讲，即系譬如话而家阿李波，即系同老婆，即系露咗面啦。咁你警务处长，即系香港警务处长，即系联络呢个港岭公安嘅机关啦。咁佢都唔骚你嘅， 系啊， 佢都唔骚你。 你要求话咩见佢，佢都唔会骚你。 系，个原因就个权都唔喺嗰度啊嘛。 系， 系万建柱即系揸 fit 啊嘛。咁你梁振英有冇 power？ 有冇吉士够胆上去北京陈述咧？揾萬建柱啊嘛！ 咁但系我都再講一次咯。咁你有咩有乜你有乜嘢好投訴啫？你長期可能就係配合所謂呢啲強力部門喺香港執法，你根本係有一套機制噶嘛、嗯？喂，我真係唔信香港政府係唔知咯。 梗唔會唔知。 我都話我再講一次咯，大佬，我係有人話俾我聽，李波唔係由水路走噶嘛，係喺深圳灣31號夜晚有架國安物體嘅車位載住佢。过去噶嘛？咁你话如果系咁，如果我收嘅风啊系真嘅话，举例系真嘅话，喂，咁你肯定香港嘅海关已经知道呢件事啦，同埋长期可能根本喺由呢个大陆， 根据你嘅讲，由 大陆落嚟喺香港上翻去，根本就有一个机制， 唔 使揸回乡证嘅。 就系话，如果呢国安或者公安呢咁嘅单位咧，喺香港装人去咧，其实可以唔使检查嘅。我谂就呢个机制 检查咯，我唔系唔使检查噶。 但我觉得，即系其实香港仍然系一个自射舞台，即系因为呢啲人佢涉及有国籍，即系佢哋自己有唔同嘅国籍，所以先会变成一个国际事件。但系我觉得，其实喺未来嗰几个月或者呢一年里边，香港可能都有好多奇呢嘢发生。即系 don't be surprised， 即系 咩咁讲嚟？ 系啊， 如果你从比较乐观嘅角度睇啊，积极啲嘅角度睇咧，暂时嚟讲啊，就算包括呢几条友啊，包括阿李波在内，佢都系属于大中共你自己有， 嗯， 即系佢仲系用咁样对付自己嘅方法，即系暂时仲未出现一个咧，无端端被捉咗一杰斯，你捉咗我，捉咗吴淑仪，即系完全同佢冇关系嘅，即系出边嗰啲人，咁啊仲大镬啦。 所以而家啲人系啊，我朋友都 不排除有呢， 我而家唔排除啦。你而家呢件事就引起咗呢个恐慌啊嘛，好多人都惊有呢个寒蝉效应啊，系惊我哋，你点知系嘛？ 但其实以前都有发生过嘅。即系越境执法， 有嘅越境执法其实好多， 其实好多可能你根本就唔知道，只不过呢度佢搞大咗，你先知道。 唔系，但系通常话啲越境执法咧，即系多到牵涉到系啲经日你嘅交割嘅多啊， 会都有， 即系、 嗯、即系佢喺里边走咗数啊， 即系做生意。咁有啲系嗰啲人自己唔啱嘅，即系可能呃人自己走佬啊之类咧，或者你执咗间厂就唔找啲数之类咧，即系呢啲啊，即系呢啲情况会多。 呢三五年咧，如果我做厂嗰个行头咧。就其實是呢一兩年嘅時候突多嘅，就係、是、因為好多喺東莞喺廣東省嘅廠執笠咧，其實就其實咧，然之後咧，以往咧就好多時都係會走佬就走翻嚟香港嘅，咁然之後走翻嚟香港咧，你話三五年前咧就你真係吹佢唔漲，掹佢唔長嘅，因為一國兩制，跟住咧就冇其實冇你捉唔翻佢翻去，佢只要唔翻大陸就得噶啦。但系呢一两年咧， 唔系又调转啫，又唔系净系去翻嚟问你，记得初初张子强你点解咁恶嘅？ 吓 有乜事咧？走大你吹唔上啦，喺啊打完劫之后， 啱啱啱啱 大佬， 系啊，同样道理， 一样都大家都利用紧呢一个两制，即系以前香港有啲贼就系咁噶嘛，有咩著草咪翻大陆咯。 但系呢一两年咧，就已经系开始有人咧去夹翻啲厂佬咧上翻去大陆嘅。嗱，我唔嗱呢个就真唔系老作。我亲眼见到，喂！我前年我打工嗰间厂咧，2000工人到啦 ，OK 啊，四个老板，跟住有两个，然之后走佬，中秋节走佬之后咧，有两个都系夹翻去嘅，跟住然之后咧用钱搞翻掂，即系你找翻条数就得噶啦，就冇嗰啲冇乜嘢咁啊，总之就盈亏你，跟住然之后咧。讲掂数，咁佢每人肯找翻自己嗰份四分一，除翻四，你系啦，系喺香港夹翻去。同埋呢个咧，嗱，即系呢个已经系小道消息，已经系即系传咗好多，呢两三年都传咗好耐。呢个咧就系广东省政府向呢个香港西环 OK 反映，喂呢、這个香港厂佬走佬非常严重。喂，然之后咧就喺香港西环啊，系有一个部门咧系负责帮人咧帮啲广东省。夹翻嚟上，因为点解？你每间香港嗰啲厂佬执一间厂，嗰个镇政府就帮你找数噶啦嘛，冇一千都几百万，咁你走十个就喂打到条数好襟计噶，咁所以咧喂，即系长期落去咁样唔掂噶嘛，所以厂佬其实系好多时都俾人夹噶，咁你话喂，点解唔好似李波咁有人会爆出嚟？喂，做 厂 佬第一厂佬多数都男司嚟嘅。 OK， 左佬食得咸鱼抵得渴嘅，左佬自己身有屎嘅，左佬有好多家属嘅，跟住然之后啲公安咧会识晒你啲家属嘅，咁所以咧你找完条数咧，件事又冇事啦，个左佬亦都唔会讲翻出嚟俾你哋，唔会开个记者招待会先啦，起码系咪先？咁所以呢啲系根本长期存在嘅，越警执法系好多嘅，系啊。 系，不过你今次系敏感，就因为去到出版啊嘛， 系啊， 出版牵涉到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啦，出版 呢 个 就会令到好多有寒蝉效应，真系好多人都会惊嘅，根本系起码冇必要又唔好翻大陆啦，因为自己攞嚟衰， 咁点啊？我要翻大陆噶，我过完年就翻大陆。 艺名嚟噶嘛你？ 真 名嚟噶嘛？ 周伟凡 真名 唔 知。唔系你背后冇真正牵涉咪得咯？你背后冇真正牵涉咪得咯？所以突然间有人俾话几百万叫你收住先，你千祈唔好要。我有真系有朋友又系咁样，即系佢话喺美国，突然间有个人话你不如帮我保管住800万。 嗯， 我另外个朋友话你千祈唔好掂呢啲钱，嗯、即系而家走资走得好紧要，即系嗰啲 系啊系啊系 啊, 啊，所以你一沾染咗上去之后咧，你唔知道你发生咩事，你唔知道你自己去咗一个咩嘅， 梗系啦， 平台上边 呢啲你真系诶呢咁嘅诶咩？不明来历嘅财富系祸嚟噶嘛，大佬啊！ 系啊， 我成日觉得就系冇办法，因为你而家都系一个帝王嘅制度嘛，即系个问题翻嚟就系话，喂，最紧要就系嗰个皇帝个气量有几多先？佢小气嘅时候真系乜嘢都玩得出噶。 中国其实系个法制，即系虽然成日讲话依法治国，个法制根本系即系连最原始法制都其实建立唔到咯。 其实我睇， 因为你如果唔系你唔会喐啲维权律师啊，系咪先？ 系噶， 咪咯，你喐啲维权律师，即刻都。即系维权，即系你都唔跟个游戏规则去玩系咪？嗯、你起码都跟翻个游戏规则去玩，就算你要拉嗰啲告嗰啲人，咁你用翻游戏规则，咁都合理啲啊，系咪？ 這個、 即系等于你譬如嗌，你觉得嗌咪咪有问题，佢各都有告佢嘅，又话瞒税啊，即系最当然明知呢啲系打压啦，咁但系都有个游戏规则啊嘛，有得玩啊嘛，咁但系都可以揾律师去辩护啊之类嘅嘢。而家你咁样冇得玩嘅，即系成个捉过翻啦咁。 系啊， 你因为中共体制，你系其实个个人都可以玩，调翻转头。 嗯，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第四节。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的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黎质粉杰斯吴雪儿在北京饭店与你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要革命，要跟我走，不革命，就滚他妈去吧！ 好了，回来最后一节的北京饭店，今晚我哋三个人啊，雪儿啊、Q 爷同埋杰斯喺度啦。咁啊，头先 Q 爷讲紧咧，嗰个即系中国人唔相信法制咧，即系呢个咧，其实咧喺嚟紧呢一年咧，我觉得除咗经济你要注意之外咧，其实你发觉而家你生活喺大陆都系，你发觉咧其实好多战场，而其中一个战场咧系嗰个互联网嘅战场，而个互联网咧其实咧嗱嗰个混乱程度咧系一年比一年系严重嘅。嗱、譬如我想提一件事，大家都可能会即系譬如早嗰排你会当佢喜剧咁样睇嘅，就系、是、蔡英文嘅即系嗰啲啊内地嘅水军咁啊攻过去台湾啊呢啲啦，或者其实你在内地你见到呢有一种思维呢，就是说呢以往我们都见到就是说好多在中国人在生活的人呢，其实他很多时候很多纠纷啊，或者他不相信个法制可以帮他解决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私了啦。但是现在个私了呢，就其实呢即是我想带出一样东西，就是说呢你看到是越来越有一个实体呢去到个虚拟度。 哦，呢个好明显。 呢个系好明显嘅。 今 年 台湾事件系 明显啦。我想讲埋就台湾事件系啦，或者就系你睇翻仲有中国其实咧，仲有好多其他问题噶，譬如话医疗嘅问题嗰种混乱啦，你好多时咧就觉你 捉咗五个大夫。 嗱，一见一有一个医疗纠纷 ，OK， 以往咧嗰个受害嘅，譬如你医死人。咁咧个受害嗰啲家属咧，最多都系拉条横额喺你个医院门口咁啊，搞一大轮啦。但而家唔係啦，好啦，你拉条环啦，搞一大轮之后呢，嗰啲医生护士又会再组织一班人呢，就话呢班家属有几无赖啊等等啦。咁好啦，以往开头都系喺个实体搞，但而家呢喂搞到真系上网啊，真系唔系讲笑。你而家发觉呢，如果你在中国嗰个互联网，你真系发觉系哇混沌到呢，跟住然之后呢大家呢有一种概念又出嚟啦，就咩斗晒马。 即係譬如咧，你嗰、那個嗰、那個醫務人嗰、那個嗰、那個醫死難家屬個嗰、那個背後，可能佢有啲有個乜嘢嘅backup 佢嘅團伙等等嗰啲咧，咁啊大家又鬥曬啦。咁咧，你發覺即係咧呢個咧話呢個現象咧，話俾你聽將會持續， 所 謂變本加厲，越嚟越嚴重。 今期呢個 economics 即係點解用呢個做封面咧？就話習近平咧。而家企圖想操控咧，覺得失控嘅中國，而家中國真係失控嘅中國， 有啲失控㗎。 因為點解咧？你互聯網，而家你睇翻轉頭，而家大選完咗啦，即係台灣選舉大選完咗啦，我就會相信咧，今日周主權事件咧就唔係官方搞出嚟喎，即係唔係中共官方搞出嚟。 嗯， 而係純粹一件事件咧。嗱，而家最新台灣都開始有啲問出啦，就第一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其實都係 黃安 唔係呢個南韓間公司啊。佢叻嘅咁样系，即系而家佢个女仔而家即系多谢老板啲咁样系，佢系制造咗 crisis， 系利用咗呢个大陆嗰啲咁嘅五毛，因为呢件事完全系五毛自发啊嘛，即系其实本来系去系好小事，唔显眼嘅，即系根本佢喺 Facebook 即系上面瞓喺张床里边揸两支旗啫嘛，咁样系，咁咧我相信过去里边大把呢啲咁嘅即系， 咁佢本身真系台湾， 即系咁嘅情况啦，系咪先啦？咁點解無端端呢件事撩起咗，甚至影響咗成個台灣選舉咧？起碼即係啲人大話估計咧，就算每100萬都可能有50萬嘅年輕人都因為呢個周主權事件咧出嚟呢、這個即係。 但係嗰個國台辦副主任咪炒咗咧，係好似係為呢件事孭鑊 嘅。都唔係呢件事， 小道消息嚟嘅。 唔係就係呢件事， 面一陣咪話係貪污啫。但係其實係就係呢單嘢喎。 唔係咁你 係黃安個主係黃安個 head 嚟嘅喎，而家係話佢 黃安就係、是、即係。黄安就捉住你，咁可能佢或者黄安就料啦，系咪先啦？ 系， 但系佢但系调翻转嚟讲咧，韩国又聪明嘅，嗰次即系其实而家呢个周小鱼啊， 周子瑜 因祸得福啦。佢、 嗯、 本来嚟讲台湾冇人识佢咁啊，佢一即刻台湾有人用一亿想买佢，即系红咗即刻，而家成万即刻红咗，即系话你一睇到咧呢件事件咧，你正规嚟讲咧，嗱而家你选完之后咧。話開始要制裁台灣減少嗰啲旅遊啦，呢啲係正路做法啦。以前中共你記得最巴閉1996年，直情開曬聲啦，國家領導人係嘛，即係警告呢個台灣唔好搞台獨，我就喐你噶啦，又搞曬炮擊支持嗰啲嘢。咁過去嚟講啦，次選舉裏邊咧，你官方裏邊都會有一套説法噶嘛。其實嚴格嚟講，你今次台灣選舉咧，中共就即係自從整咗呢個集馬嗰、那個，即係會佢諗用呢個九二共識叫箍咗台灣之後咧、嗯，其實佢基本上冇乜開聲喎，即係喺個選舉裏邊亦都冇動員話啲、即係廠商翻去台灣投票支持國民黨， 動唔到啊！ 你都動唔到啦，係咪 啊？動唔到啊！ 其實嚴格嚟講，官方係冇乜做乜嘢嘅，即係因為呢件即係純粹一件意外嚟嘅、因為大家睇到個局， 你從選票睇到其實就好似就真 本來而家贏硬嘅啦，即係我諗中共都會承認，就算你搞乜嘢都。多餘啊！即係呢個啊，即係蔡英文贏硬啊！即係睇贏200萬票定100萬票300萬票啫，係咪？不如而家嘣一聲，即係因為有呢件事一直出現咗意外，就唔淨止贏300萬票，仲要係成個立委即係根本兵敗如山倒。 周子瑜事件其實影響立委嗰邊 係 最大。 係啊，即係你反而呢個先係意外啫嘛，贏嘅已經唔係意外嚟㗎啦。所以你見喺事前嚟講，其實中共官方即係國台辦起碼冇擺出個姿勢咧。就要去咩打壓所謂台獨啊之類做啲嘢，咁事實上你一睇到呢個蔡英文亦都唔係標榜呢樣嘢嘅，你嗰個時代即係時代力量係另一回事啦。 係， 但係主體嚟講啦，佢一路都講緊唔係國共矛盾，唔係國呢個國共矛盾，唔係呢個中台矛盾，係又講緊台灣呢個即係點樣再出發，即係講緊一啲好 grand 嘅嘢噶嘛。其實即係其實，所以變咗喺呢個意義上咧，已經失控啦。香港李波事件又係失控。 係啊， 嚇。即系你好多嘢系失，即 系我想带出一样嘢咧，就 人民币都系失控 嘅。系啦，即系其实咧，你呢个咧，呢个就即系你呢个咧系一个喺国内生活嘅一个文化。即系你以往其实你已经唔相信嗰套司法制度 ，OK？ 然之后咧，以往嘅分别就系乜嘢咧？你仲可能咧系会相信嗰个内地国内嘅传媒嗰个监察系可以帮你起到作用，而过往亦都系有啲系嘅，譬如话你翻翻啲民生嘅事件啊，譬如好几年前小月月啊嗰啲咁样啊，即系你仲可以对国内嗰个传媒有少少希望。但我想话俾你听咧，去到2016年咧，嗰个混乱嘅程度就系咩？好多喺国内嘅老百姓其实连个司法制度唔相信啦，连嗰个传媒嘅监察力亦都唔相信。 有咩事我就透过喺个互联网度大家玩大佢。嗱，呢个咧唔系净系我睇到啊！我想点解我会带出嚟讲咧？就系话咧，你哋直提嘅，大家都可以留意啊。譬如话咧，翻去嗱，我哋做紧，我哋呢度都叫系网台啊，网媒其实而家大陆咧，阿习系另外一个阵地咧，一个战场嚟噶。其实最近咧，嗱已经有喺国内其实有网媒嘅，但系国内嘅网媒就唔系好似我哋好正经咁喺度谈世界大事啊，谈呢个国家嘅经济啊等等，多数都系翻去啲儿女私情啊、啲娱乐啊、消闲嗰啲。咁开始咧，譬如话已经开始监管呢个范畴啦。因为咧喺国内嗰啲网媒咧，全部都系啲靓仔靓女啊，跟住然之后咧色情啊等等啊。最近有一单咧。喺一个网叫斗鱼嘅网站，其实嗰啲网嗱，国内嘅网媒咧有一种好大嘅市场咧，就系嗰啲咧，打游戏机，你一路打机系啦，跟住然之后有间喺度讲嘢， 即系同佢网聊嗰啲。 但系最近咧，其实有一单好鬼嘅，有一单咧就系话有个麻甩佬，个麻甩佬咯。佢系其中，佢系一个网媒嘅唔知咩主持咁样啦。佢突然间系同一个女仔咧，系喺个系现场咧。是做嗰样嘢， 喺咁， 然之后 睇到个 一路打紧机，跟住全部嘅人咧就睇紧佢喺度，即系发生性行 为。Seven 天咁，即系望到啊，即系 系啦， 全部望到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鬼啊鬼在就系咩？你冇理由突然间有个人咁样做噶嘛。其实就可能就 是喂， 你做咗出嚟咁咪可以令到大家关注，咁然之后政府又有个籍口，就走去再规范收紧嗰个网媒嘅嘢咯。因为网媒其实是一个新兴行业嚟噶，譬如而家有多女仔咧失业咧，冇嘢做咧就走上去咧就自己开一个好似我哋网台咁样噶。喂，佢发过啲一发好犀利噶，嗱佢用翻咧传统，我唔知阿娇爷有冇？ 以前 QQ 已经系咁啦， 你知唔知啊？以前啊，你去上海啲夜总会咧，就系咧冇色情嘅，咁咧。就你捧場咧，咁你捧場嗰個女仔走出去台度唱歌咧，咁咧就500蚊一個花籃，咁然之後鬥送啦。咁阿 Q 爷送一個咧，我就送兩個。阿 Q 爷，我 Q 爷見到送兩個咧，送三個 俾個 係啦。佢而家將呢套實體嘢咧，將佢搬上去虛擬嘅，就送一啲虛擬嘅花咁咧。喂，嗰個女仔賣好多錢，但係咧你見到咧嗰個成個嗰個即係網絡嗰個世界咧嚟緊啊，係會好混亂嘅，因為咧。即系好多人已经系觉得就系话，我根本成我喺个现实度根本我揾唔到方法去解决问题嘅。 因为相对地咧，系啊，你传统传媒大陆完全控制晒啊嘛，佢完全冇法表达声音。但喺网嚟讲，其实系一个最自由，相对嚟讲最自由世界嚟。 起码我可以闹 大佢，个上到佢咩？系啊，唔挑你捉到我先算啦，直接捉我即系先算啦。咁你变咗一定系嗱，其实如果你讲话我点解李波事件其实即系中共都失控啦？你睇呢个《环球时报》嘅评论，你见到终于咧就要。由星島發出嘅消息，話呢、這個即係用啲中方消息啊，話呢個唔代表官方消息。喂，因為點解咧？香港文匯大公都冇做呢樣嘢喎，即係話你其實自己本身嘅即理論上係應該直接反映中央意見噶嘛。你喺處理呢件事件上面啊，完全落後形勢嘅，咁即係話佢控制唔到啦。 係啊， 係嘛？所以呢個解釋到點解而家習近平咁積極喺香港又搞網媒，又要收購《南華早報》。 系， 佢要重新建立自己嘅新生系统，呢个好明显嘅。 因为佢都会知，我谂即系领导人其实好清楚呢个系一个好严峻嘅一个阵。 点解上个礼拜你即系如果一报道咗个万建署即系落嚟处理嘅事件咧，你连文汇大公由上个礼拜开始即系捧呢个林郑月娥咯，我觉得呢个新 order 嚟嘅。你有少睇到就唔跟呢个中联办嘅指示啊，咁似乎好似系想揦翻两个传媒咁。如果你估計無誤咧，應該好快脆咧，中聯辦應該會有人事變動嘅。 嗯， 因為中共個佢個筆幹子係最厲害嘅，唔係槍幹子，所以咧佢以前係全部都係江派嗰種一口勁噶嘛，即係包括李山運動，其實你都睇到好多嘅媒體，其實都係即係。我哋報道都講咗啦，呢個唔係集嘅意思，即係唔想喺香港度刺激香港人整個雨傘運動出嚟，仲要整個類似六四噶嘛，本來係想整到，但係你睇到雨傘運動裏面好多媒體，佢都係煽風點火嗰啲比較多。 而且確 噶， 其實我諗雨傘咧係對。对北京政府其中一个即系一个警惕咧，就系、是、嗰个传媒嘅控制啊， 即係我諗雨傘前同雨傘後簡直係兩個世界。 其實香港人都應該警惕，因為以前香港人咧喺一啲大嘅事件上面，譬如六四啦，同埋二十三條，我哋基本上成個社會嘅意見係統一嘅，所以你睇到我哋好合作嘅啦，大家出去百幾萬人嗰陣時上街六四，同埋你二十三條都係即係全部包括好多報，即係甚至左報都係同一口径，即係唔會話太大嘅分別。但係今次雨傘運動，你睇下可以一家人食飯，食飯拍台嘅。你就知道，所以话北港子点解咁厉害就系咁解，因为佢用佢讲啲诶社会诶你诶要食饭我要咩，即系其实好多时嗰阵时啲人问我你系黄丝带定蓝丝带，我话我点解要选择黄丝带蓝丝带，我哋俾人摆咗上台，我根本我唔要选择而家。 因为其实你谂啊，由雨傘运动开始之前，即系嗰阵时系反占中啦，你唔记得一次，即系全香港啲嗰啲传媒老板加包埋啲所有管理人员上过去见过阿戴会成，见过李元朝啊嘛，嗰阵时李元朝已经下咗个指令就系、是。即係要多啲報導呢一個即係反佔中嘅嘢，即係揭露呢、這個即係反對派裏邊嗰啲即係嗰啲即係醜聞啊嘛。所以而家睇到啦，無線又收曬啦，即係毫不掩飾係咪先啦？而家你睇到商台，我啱今日揸出嚟先聽到，商台今年是續牌的、 啊、 到現在來說都未收到通知、 啊、 他的情況 新城都是、啊、 全部新城這個亞視現在的命運不知道怎樣，你用去到四月一玩完亞視咁啊，新嘅叫買咗，但係而家新嘅又冇水，即係落所有關於香港嘅傳媒，其實全部咧都係等緊發版，即係等緊拍板嘅，即係呢個好明顯啊！所以我諗連啊呢六百九都冇得話事嘅，肯定冇得話事。 啊，梗係冇噶啦，呢 個佢已經冇噶啦。 係啊，即係你見到商台新城嗰個發牌，都未試過，佢哋咁問都仲未有結論出嚟。 就全部都係 hold 住啊！即係全部都 hold 住啊！佢係想控制啊所有啲所有傳媒嘅。 即係我覺得，譬如好似前一排咁，可能好多有錢香港有錢人，以前都係已經光牌。你做你同真中國做生意，你肯定係嗰邊噶啦。咁但係因為集派上嚟之後。即係嗰啲我哋香港啲富豪級嗰啲，應該開始慢慢倒向集嗰邊啦。而家你輪到傳媒呢邊， 一係就退出咯，即係佢唔掂嗰啲咪退出咯。你都唔掂咧，陳繼忠或者朗Sir嗰啲咪撤退咯。而家你暫時喺裏邊玩咧，即係其他有啲係重組咗。最近即係大家都留意到單新聞咧，即係有啲係將佢喺中國裏邊最重要嗰啲資產咧，其實已經係變相咧。就係、是、即係買咗安全嘅啦、 嗯。 你最有一個好大型嘅，即係又即係鄭家誠嘅家族劉聯雄，即係佢哋用錢買咗恒大嘅債券，然之後又陳大用錢嚟買翻曬佢哋啲資產，包括大陸裏邊最容易最靚嘅地皮。咁其實買咗保險嘅啦、 嗯， 因為我相信恒大就應該係。好似馬雲嗰啲去咗站嗰邊， 但係 hold 住一啲策略性嘅產業，啊、你亦都會見到嘅就係越嚟越紅色咯。 嚇、 啊，呢、這個就係香港未來嗰個景象就係咁樣咯。 係啊，即係你全部要買曬保險噶啦。咁、啊、你最大嗰個就唔理你啊，即係阿李嘉誠唔使理你啊，佢已經撤退咗係嘛？佢然之後又分咗，除咗就得標時，你幫我買曬，即係如果要地嘅，你咪幫我買曬一場，即係長地產啦，係咪啫？即係佢可以進我攻，即係退我手，但係其他二線嗰啲咧。全部做晒，而家唯一我谂最笨星嗰个暂时冇做嘅就系收容机咯。 嗯， 收容机最笨星噶啦。 嗯， 咁你睇到，因为嗰啲冇实力嗰啲就玩完噶啦。嗰啲陈启宗啊，嗰啲朗Sir就靠睇陈启宗啊唔玩香港添啊，即系 朗 Sir就靠睇下六百九会唔会喺机场嗰啲咪即系弹啲 咩？即系呢个都逐步逆手噶啦。即系中即系我讲喺香港嘅传统嘅战略性产业，即系譬如啲地产啊、物流啊、运输啊等等，其实你慢慢你会见到就系一路系咁会由翻啲红色嘅资产系去揸翻住。 但 系 未必一定系红色， 传媒都系啊。 系啦，我觉得未必一定系红色，因为我哋始终我哋睇到而家成个譬如江泽斗都好啦，咁佢其实最主要系而家。習近平其實都被呢個中共體系玩緊嘅、 嗯， 因為佢成個佢其實所有人任何一個人，你幾把炮都好，你入到呢個體系裏邊，即係你個變數太多，因為呢個體系本身佢有自己運作，所以變咗而家面對咁多嘅 crisis 嘅時候，嚟究竟習點樣處理？佢係咪真係可以將中共呢個系統繼續延續咧？咁我諗佢都冇可能。 但我想問一下雪兒就係、是、咧，譬如話、即係我哋今日成集講咁耐咧，喂。翻去個言論自由，如果香港受威脅嘅時候咧、你哋嗰份大紀元又會、即係點樣喺香港？嗱，啲以往選擇喺香港就因為香港呢度仲有自由啊嘛。咁、但係喂，如果有李波事件，咁其實大紀元有冇擔心過咧？即係而家 我哋真係冇擔心過，因為 個壓力越嚟越大喎。其實， 但係你 知情，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埋最主要就是我哋觉得从我哋一开始办报都是你就是做对的事，你譬如你做媒体你就是做媒体的事，即你走下去都是这样咯。所以同埋我哋自己对本身中国的 future 同埋香港的未来呢，我哋是好正面的。因为我哋睇到即反正中国人的思维都是这样的，即你好多嘢你去到物极必反，你去到最烂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 bounce back 咁样。 即系你嘅正面，你觉得阿习仍然有呢个气量俾你喺香港继续发声。 唔系佢未必，我谂佢意思就系话，即系 你要坚持做对嘅事咯。 咁如果咪就一定全部玩完，即系佢要救自己，即系或者救党啊，或者救国又好，佢都逼住一定要走呢条路。 其实调翻转头嚟讲，大纪元喺香港系咪等于好似开咗布咁咁？我哋咁讲嘛，无论你哋即系无论上边有咩压力落嚟，咁其实第一样嘢你即系个罗宇个唔系话嗰个有个公开信喺《苹果日报》嗰度就系讲话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嗰度，其中一样嘢第一样嘢就开报禁。所以呢样嘢其实一直香港 咁啊，台湾嗰边都系开报禁先啫。 系啊，同埋 开报禁即系党禁啫嘛。 你话咩法治？你 而家就啱啱调转就系而家调嗱咁讲喎。你又要正面啲睇啦，即係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裏面，佢揾人搞端傳媒，揾人搞啲 HK 零一啦，嗱，你唔好理佢背後個立場係點樣，但係你從嗰個做故事嘅質素嚟講啦，而家越做越好啊，係好過香港好多主流傳媒喎， 係嘛？ 梗係啦， 我哋睇到都唔， 因為而家香港主流傳媒好多，甚至包括蘋果在內咧，佢哋因為嗰個而家經營環境惡劣啊嘛，大家都 cut 資源啊嘛，全部炒人嘅而家， 毫無疑問啦。 所有蘋果東方啊、新城全部炒人嘅，所以你變咗你反而好多啲人咧就去咗 HK 零一打工，或者端傳媒，所以你會做啲古仔就實淨好多咯。所以睇到傳統傳媒係自己放棄緊，一來係自律啦、自閹啊，跟住又唔掟資源，佢哋玩完嘅自動玩完，即係其實唔關中共事嘅，即系中共都冇叫佢唔准讲呢样嘢，佢根本全部自己唔讲啫嘛。 佢有 加上啲质素系越嚟越差，佢而家玩完你嘅， 即系自我审查。 但跟住其实喺网上，因为你而家有强嘅对手啦，其实网都会开始有个同一个情况，即系你以前初，譬如你零四年嗰阵因为咁两支咪，所以柴威话你啲山寨式即系动出嚟标榜啲即系唔同意见立场里边都可以有圈蛙。咁但系呢一个咁嘅年代咧，好快就会过去，因为开始出现竞争啦嘛。咁你嗰啲劣質嗰啲全部就係靠 copy and paste 抄人哋嘅，嗰啲唔得噶啦，好快玩完嗰啲。 原創 真係嘅，呢個好明顯成個市場嘅趨勢嚟嘅。所以我都同你講法，某程度上佢未打壓你咧，咁都叫開放報禁啊， 真係喎。 某程度上 指標嚟嘅， 起碼冇將呢個被失蹤啊，冇起碼冇將唔算有。 啊，二零一六年最緊要大家好好玩啊！ 咁即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最尾咁啊應景啊，即係俾一隻關正傑嘅舊歌大家聽，《雪中情》。 與你情如白雪，永遠不染塵。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无书，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